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Hello， 喂，江山不打。 喂，系啦，不打终于由韩国翻翻嚟啦。咁我哋呢一节就唔系娱乐噶，真系新鲜滚热辣啦，系。 冇错，今日系12月31号啊，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系啦 ，Happy New Year。嗱，咁我哋一陣仲有下一節嘅，今集我哋分開兩節啦，因為咧下一節我哋其實係上個禮拜已經預錄咗，咁就係阿新兒同阿馬仔，咁因為佢哋一個唔喺香港，一個唔得閒啦 ，OK， 都新年尾係啦，咁我哋就 係啊，新年尾預錄 咗，所以我哋都會係一陣嗰節咧，都係會數下到咧下年有啲咩科幻片可以期待啊，同埋都會講少少啊，佢哋對今年嘅戲滿唔滿意咧咁樣，咁其實我哋呢節都係嘅啦，大家都係講下嘅啫，係啦，咁啊。其實不打啊飛之前都係睇過之前嘅嗰個咩話叫做太空 太空潛航者 啦，又呢、這個睇過呢、這個刺客教條啦咁樣。 冇錯。 咁一陣都會得不打補翻佢嘅意見啦。咁但係今年呢、這個今個禮拜咧，最緊要有一套係新嘢啊，係咩咧？就係、是、唱聖咁 啊。唱聖啊，冇錯。 The Great War 咁。咁但係我哋就話依係咪應該叫 Fire War 先啱咧？咁點解咁講咧？點解咁講？嘩犀利啊！呢、這個除咗係怪獸之外咧，哇！原來後面咧有個好科幻嘅解釋嘅 ，OK， 完全唔係你面嗰個講法嚟嘅。 冇錯， 係一陣同大家講下好冇？ 好。 喂，好啦，咁我好啊，數下榜先啦嚇，好好詭異啊個榜啊，而家睇啦嚇。啲數字。 冇錯，數下榜先。首先第一位我係估佢唔到喎，第一位係。我就覺得唔係眾望所歸，長城啊！ 其實你而家見到第一位係長城咩？ 係啊係啊，萬一啊贏咗合作一號啊！ 但係佢排位唔知點解仲係阿沙窩係排先嘅喎，我都唔明 白。係嘛係嘛係嘛？唔知我依個 update 咗變咗一喎。 我啊奇怪啊，我呢度啱啱調轉，唔係啊，如果實質睇數字係長城多啲㗎。 係啊，長城多啲㗎，我見到。 點解？好怪啊！ 場數都多啲，235場，咁就叫第一位咧。 咁啊， 第二位就先係俠盜一號《星球大戰外傳》，冇錯。咁啊，長城咧，即刻講下啦，係啦，有時間即刻。 因為咧，星戰咧冇後勁嘅，因為咧翻聽先入曬之後咧，其實出面啲人有好多人淨覺得係成好差，成講到話套戲。 冇錯， 真唔知點解可以話好差，即係 外間好多係啦，有啲叫做劣評四起啦 ，fans 一早睇咗啦，變咗個冇後繼咯，係嘛？ 即係我覺得套戲未去到 perfect 咁又，但係唔可以講好差，唔值得入場，冇搞錯，大佬嚇。咁好嘅， 發大啦，但係我擺好前㗎呢套啊，一間我如果我開估我嘅十大科話佢入㗎。 即係老實講，我哋嘅主持雖然都有人未必去到話套戲覺得話為咗百分，咁但係只不過覺得套戲仲可以有做好啲，但係佢女覺得好睇嘅，一定要睇嘅咁。咁但係我唔知乜街啊，啲人真係講到好差。 冇錯。 好啦，咁第三位， 第三位繼續係太空泰坦尼克，太空潛航者。 其實呢套係 O K 嘅，真係又是你 O K， 好勁好勁。 流睇呢套戲係好有希望嘅套電影。 冇錯冇錯 ，O K 啊！呢個配搭幾好，我真係覺得，即係男女主角好有觀眾緣啊，兩個都係啦。 我哋上集已經講過呢套戲啊，咁我哋話似呢個翠如 B B 加呢個嘅洪永城嘅。 洪永城，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好， 第四位就我力推啦，因為成個呢個檔期其實卡通片就得呢套，而且係一個高質卡通片， 《 星夢動物園星》啊， 係有勵志嘅。 係啊，呢套正嘢嘅，冇錯。咁第五位咧就我未睇，《最美麗的安排》Will Smith 嗰套啊，係啦。 其實呢套都係勵志喎，因為佢又死咗個女，係啦。 佢寫信啊，點樣封閉自己情況底下寫信啊？咁啊，有啲反思到人生意義啦，又有啲可能諗到去究竟即係宗教啊，咁嗰啲嘢。 佢因為佢變咗疑人化咗所有嗰啲愛神死神，全部變成人咁啊面前出現。咁啊， 冇錯。 咁佢都話唔係人人都可以見到我哋㗎咁樣。 係係。 好特別嘅古仔啊，係咯。咁但係呢度可惜我未睇到，暫時喺呢一刻都 冇錯， 相信都係有價值嘅，即係喺價值。 係，我覺得 OK。文藝片同埋你話聖誕嚟計，想即係揾啲勵志啲嘅，或者係啦，即係 touching 啲咁 嘅 文藝片。 應該都係 OK 嘅， 冇錯。 好啦，咁第六位。 好，第六位就刺客教條。 哇，呢個犀利， 仲喺度。 第六位都算係咁啦， 呢度就嚇。好，第七位就我上次我臨走都交代落叫啦，阿 Tasco 你幫手啊，推一推啊，擺渡人，喂呢套啊真係嚇，我覺得叫異種咯，異類咯，你話好正又一定唔係，你話好爛又唔算。 算，咁我都肯撞新嘢嘅，以国内导演嚟计系啦。咁啊，王家卫做监制，咁样就拍梁朝伟吓，王梁配咯，我就觉得值得推介，系啦，肯定睇完开开心心嗰只。 我金城武嘅。 系啊，仲有金城武，冇错。咁另外仲有 Angelababy， 另外仲有啲其实佢过场嗰啲都喺国内粒粒星嘅，即系譬如有啊李宇春啊，跟住又有洪黛林啊，跟住即系一扎大星嘅。即系如果过场嗰啲， 你话佢即系最正系佢喺即系个广东话版咧，唔系反而唔系配音，系原装，佢系广东话啊嘛，真系。 系啦，呢样好珍贵，即系我估佢可能佢原著剧本讲到广东话啲系讲广东话。我嘅意思唔係純粹將廣東話講，而係佢嗰啲對話咧，佢寫嗰陣時已經係廣東話，即係會用翻我哋廣東話嘅地道嘅。喂，做乜嘢啊？做乜 Q 啊？撲街啦！咁樣咁嗰啲出係用翻我哋依啲，咁睇得到個口型係夾到咯，就唔係話阿國語咁將佢譯做普通話個口型夾咁樣，唔係啦。 好，第八位， 好第八位仲喺度光鋸嶺啊，冇錯。好，第九位就我即间就希望有时间啦，尽量搵多啲时间讲啦。叶念心作品失恋人， 呢套要搵多啲时间讲，大佬。 我唔知你啊，我就算我都知道呢套完全科幻，但我照要用时间讲啊。临尾我要插佢一镬啊。 呢套真系 系啊，即系呢套极品啦吓，港产嚟嘅极品。好，即间有时间讲下。第十位反而呢套咧，我又觉得。咁嗰套嚟计呢套好有圣诞感觉喎，就叫做《节翼天使首部曲魔咒之吻》。 唔知咩戏？ 喂，都唔少场数，六十几场啦。但我啊坦白讲，我直头喺正常戏院我都唔知道有呢套嘢，我系睇呢个榜我先。 系咯。 咁我揿过入去做功课，都系好似你当系《吸血新世纪》啊，或者嗰啲叫青少年小说啦、啊，美国啊。即係 I am number four 啊嗰類呢 hit 嘅青少年小說改編，咁撳落去呢又係似吸血新世紀嗰啲朋友嚟嘅，即係意思又係有啲原來係有個節翼天使落到凡間，咁就話要搞，又話要得到即係個女主角，咁個女主角自己身世自己唔知嘅，最後村女主角又係啲天使嚟嘅咁之類囉，咁落到嚟又話啲節翼天使要奪得佢嘅愛，咁最後就等睇下佢情歸何處，咁但係有個真心天使又要冧佢咁樣，即係例如青少年爱情嘢又撚啲神神怪怪落去咁咯。 有冇打㗎？ 我就唔知㗎，其实我睇吹喇就冇、 哦、 会飞㗎。 未睇 ,ok,ok。 係呀，佢未睇㗎，未睇佢有对翼会飞咁咯，啲魔幻啲咯。不过我估唔即係好似今日新世纪咁冇乜真打都係少少咁样，有啲超人力咁样打 啫。你其实搵唔到呢套嘢㗎，你试下上网搵下，我唔知呢套 係。 好似唔係荷里活㗎，唔知咩戏㗎，唔知欧洲。唔知啊， 系咯，唔知啊，所以我都企喺度啊，系啊， 咁啊，当然大家有兴趣去睇啊，系啊， 睇啦，有兴趣可能睇下我呢几日啊望一望， 有冇啲喺身上喺下边嘅已经。 新相就其实就未上，不过优先咯。有套都似呢啲档期会做嘅，就叫未来爱抚插女婿。又系即系嗰啲外父唔破女婿啊，女婿啊，表面又就牙牙乌，但最后啊真爱咁嗰啲啦吓，家庭喜剧啦叫做。咁啊优先嘅啫，因为下礼拜先上，不过而家都排第十五位嘅。 咁佢又都唔系话好少嘅，都系十场到啦。 系啊，都十零场噶，佢优先都。咁另外仲有一个叫神奇虎巴，咁啊又系有啲讲话个爸爸唔信现今教育制度，咁啊带啲仔女咧翻咗深山住，住咗18年。咁教咗佢好多嘢嘅，咁但係都知道呢18岁大啦，啲仔女呢都要落返城市，咁点呢，咁有啲喜劇励志元素咁樣，咁有套咁嘅嘢，第16位神奇虎巴都係优先。咁另外有套呢我觉得我想睇嘅，不过又係优先而家排17嘅，咁但係正常我一定会睇嘅，就叫街角遇见猫。 哦。 係啦，励志就一个颓废嘅边青，咁啊以呢个喺街头弹奏音乐度日嘅，咁大家好霉啊，咁遇上一隻流浪猫，咁后尾呢拍住隻猫表演，咁就展开人生第二旅程，咁重拾人生咁样。 咪听个名字以为系日劇日本 系日本喎，即系之前有套嘛咩当者地球没有猫嘛，系啊。 鬼佬戏嚟啊，鬼佬戏呢 套。鬼佬嚟㗎，好似睇先欧洲戏添嘛。 欧洲 戏应该唔系。系啊，有冇错冇错。咁但係拍得靚嘅，我睇過 trailer， 咁同埋佢好著墨隻貓，即係以往呢啲呢人家貓可能著墨喺個人腦，佢調返轉好多視點喺隻貓度，咁我覺得幾得意，同埋佢好多貓嘅戲， 即係只貓真係有啲識做戲，影到佢啲表情變化咁樣嗰啲。咁佢著眼好，即係個比個人與貓可能一半一半咯。咁同以往拍得寵物做人主導嘅。冇錯，聽到。 你睇咗啊？啲信已經。 未睇，我睇咗 trailer 啫。係啦，係啦，係啦，冇錯。 好。 就咁就其餘咧就。反而上個禮拜我未提過，就有套都幾另類日本片啊，但係就喺日本幾爆，就叫濕，我真係唔識讀，濕曬的女人啊。係 啊係。 喂，呢套嘅正嘢喎，啲人話喂，話係男作家失意回鄉下，點知遇到隻婦女，咩叫婦女呢？嘩，即係好大食嘅女仔女人咁啊，心愛上。晚晚搞嘢嘅，咁條女梗得啦。咁跟住後屘搞下，咁講開日語，即係呢個性與事業崩潰嘅邊緣入邊點自處，中年危機嗰只嘅講，係啦。咁啊叫入濕，唔知濕曬啲女人啊，係類似。我都唔識。 呢個日本 戲，但係條女 好得。 日本戲，日本戲啊！ 你個名似啊呢個， 係啊，梗啦！哇，嗰條女即係哇正嘢喎，我覺得有味道，最正，好多藏戲喎 ，OK 好似叫間公直貴啊！ 但係佢係鹹片嚟嘅咩？其實唔係。 佢三級嘅，三級就好，但係佢唔係三級片，即係唔係話 A V 嗰只，即係真係古仔。係啊，但係就好多藏戲嘅，即係都真心拍嘅，係啦，都唔會避忌嘅啦，咁樣。是啦，即是情與欲關係咁樣表述 就係啦。本係好難守呢啲嘅，其實好多好出名嘅導演最初都係拍呢啲叫情色電影啊。雖然鹹嘅，但係其實佢唔係 AV， 佢係有嘢講嘅。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咁啊，喜歡呢啲啊啱咯嚇。咁啊，呢啲大朋友睇啦，係啊，冇錯。 當然。咁好啦，咁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啊，用佢脚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参考啊，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哋开始讲下啲戏啦，咁样，咁有啲又回顾啊，当然一路去今次都系嘛， 冇错冇错。 好啦，咁啊唔中意听古仔啊，唔中意呢个剧透啊，穿桥嘅朋友，熄机 ，OK， 好。 冇錯， 我不打嗰邊度先，係咪嗰個長城先啊？不如 梗係長城先啦。嗱，我先講長城個 comment 先啦，跟住交俾你講下長城與防火牆嘅關係咧，得唔得？咁啊嗱，我技術評級先嚇。咁啊話曬咧，嗱你大家都知個戲碼喎，呢套長城就叫中美合拍啦。中美合拍就好多種嘅，你知不嬲國外咧就有啲叫做買斷美國片，就變咗中國發行，咁佢就另外有個叫做買斷片嘅配額嘅。咁你要明白中國嘅電影市場就。得兩間電影發行嘅啫，全個香即係中國，咁兩間電影發行都係國企嘅，即係意思係國家監管嘅。咁所以咧，任何電影要喺大陸放映係要有政治審查啦。二來係一定要呼兩間國企嘅發行，得唔得先？咁呢個你個政治因素喺度啊。咁而發行因為咁樣咧，佢有個配額嘅，因為佢又要保障翻本地嘅電影啦，即係個數量個比例。咁我哋有配額制啦，就係所謂即係買斷片嘅配額，同埋就叫中美合拍嘅配額，咁同埋即係外購片嘅配額咯，咁唔同嘅個比例，交税都唔同嘅，咁你如果分帳又唔同嘅，咁所以零零審審好多，咁喺觀眾嗰度話唔理嘅啫，不過就因為旗艦影業就以往即係有好多合作嘅模式嘅，就譬如我開套戲你投資，咁你只不過個電影嘅投資方，咁呢啲咪叫合拍片咯。咁但係呢套唔同嘅，呢套其實係傳奇影畫咁嘅第一套電影作品。咁而傳奇電影入面咧，佢係跟公司背後係有中資，咁係接近係五嘅。即係意思，即係實際個股權分配我唔知幾多啦數字，咁但係叫做即係官方資料都係話中國公司同美國公司合資啦，咁佢係合資間公司，成間公司合資咯，即係一間合資公司去拍電影，就並唔係話啊我開套電影揾唔同嘅製作方、發行方合就投資一部電影，咁其實本質有啲唔同，咁呢套就叫做真正中美合拍片，咁而揾中國導演就美國酷。OK， 得唔得？咁你問我係可以話係啱嘅，即係叫做走出去中國國產電影如何面向世界？以往就中國市場大好多錢，咁可能佢拍套戲，但我可以揾錢揾美國公司做後期，咁呢啲都係叫做突破啦。咁但係出嚟嘅效果就可能譬如啊《封神傳奇》啊，或者即係《西遊記》啊咁樣，咁係嗰個層次嘅啫，但係唔得嘅。咁今 套戲又唔同啦，喂，揾埋佢玩，一齊埋班，咁而係嚴格講美國酷啊，即係如攝影師啊，好多後期製作啊，全部都美國，咁又係好大程度係美國主導，你可以話係一套又似係荷里活，不過拍中國題材嘅戲，可以咁樣包裝。咁當然唔啊，你又可以話，喂，只不過係。是啦，中國產片就扮荷里活，就找荷里活人拍，咁你可以咁講嘅，因為兩頭都誤㗎嘛，我成日咁諗，兩邊你都可以角度講。咁可以話係叫做第一套係咁嘅，咁而又好重投資嘅，咁即係官方講話用咗8億人民幣啦，係啦，八套戲。咁依一刻係咁耐以來，即係咁耐以來國內電影最高，依一刻計呀 ,ok。咁有期望。咁啊，喂，大佬，荷里活第一星喎，你谂下呢个世界幻想啊，我哋以往发梦啊梦见，真系麦迪文又会同我哋刘德华做对手戏啊，系嘛？咁啊，点知喂又系真系得噶吓，咁啊真系有套戏系大星麦迪文男主角就撚啦，刘德华。咁另外啊，仲有咋粒粒星咁照嘅，不过睇完你先发觉就其实就真系对手戏多系景甜嘅，即系调翻戏转咧，睇完呢套戏发觉就个女主角景甜系最出嘅。系啦，咁啊麦迪文就做翻麦迪文嘅啫，咁又你问我佢同佢半碟个麦迪文就差唔多嘅，即都系啲嬲嬲悠悠啊，好似好唔想啊，成日想逃走啊，但系临走嗰下又有啲正义嘅良心，又去帮拖啊，帮下又后屘冧咗条女啊，咁样即系有啲永远有啲犹豫不决嘅， 又好打得 麦迪文嘅角色啊， 重点好打得嘅。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当然好打得啦，系啦，麦迪文有，咁咧，咁景甜咪真系好出，咁我真系讲啦，咁啊，刘德华咧，好多人插咗话，喂，哇，好似报警公仔咁样，咁啊唔算，嗱，我坦白讲，因为我相信好多人插呢套戏佢未睇嘅，咁我真系睇咗嘅，咁啊，刘德华入边其实唔算冇唔够气氛嘅，佢其实饰演你讲一个军师或者一个叫智者啦，佢系叫做研究咗嗰只生物。好耐嘅一個字，即係謀士嚟嘅。咁佢好熟悉個生物，就一直揾緊呢啲生物嘅作戰模式，同埋揾佢嘅弱點。咁啊，跟住遇到個鬼佬咧，咁啊，即係麥迪文佢哋嗰幫人咧，發覺就哇咁樣，佢哋即係個戰鬥力咁高，又會分析佢哋。咁佢比較係喺中國嗰方面冷靜而係獻計嘅一個智謀角色。OK 啊，咁唔算武器嘅，不過當然就我就見佢。佢就其實佢冇乜位俾佢殺敵嘅，即係劉德，因為劉德華佢唔係武將嚟嘛，佢唔企喺前線，不過最後都有場俾佢 show off 嘅，不過就嚇，即係要劇透啦，咁都掉埋啦，得唔得？好，咁反而你話秒出咧，就其他啲真係秒出啦，係啦，咁啊彭于晏秒出啦，跟住啊張雨涵秒出啦，跟住另外仲有好多粒星，我都數下。即係仲有嘅，即係國內嚟計，阿陸涵啊，係啦，咁樣嗰啲真係秒出啦。咁啊，陸涵叫比較有啲對白，有少少戲交代，因為陸涵係啱啱守住阿麥迪文嗰個事蹟嚟嘅，咁佢個普通蹟嚟嘅啫。咁守住咁啊，好奸嘅啫。咁同麥迪文有少少眼神交流啫，因為唔識英文嘅，嗰個蹟。咁麥迪文講英文噶嘛 ，OK。咁啊，唯一成個中國軍隊同都要溝通嘅，得劉德華。同埋景甜嘅啫，咁因為劉德華我講過係智者嘛。至於景甜咧，其實就係個傳教士，即係國內喺啱啱喺個長城嗰個鎮咧，有個傳教士嘅，即係個傳教士就俾人哋俘虜咗，咁但係就喺嗰度傳教，咁佢養即係叫做拍住當係老師啦，教景甜嘢，咁所以景甜識英文，咁佢又咁交代點解兩個會講英文嘅中國人，其餘咧就全部 keep 啦。咁你問我？其余佢中国人嗰啲兵嘅讲嘢咧，佢讲翻国语嘅，就不至于话喂成套戏讲即系中国人讲英文，咁系得刘德华同景甜嘅啫。咁但系就因为好聚焦喺麦迪文同埋佢自己嗰条 team 咯。咁麦迪文都有个 fan 嘅嘛，有个好大只嘅 fan， 系啦，嗰个都好似星嚟嘅，大只嘅。咁所以佢哋两个咪成日讲英文，咁佢出场就会同景甜讲英文，同刘德华讲英文，咁所以个感觉都系好似哇咁样无厘头。宋朝但系有人讲英文，咁好似有啲交底，合理嘅呢、這个我个感觉都有。咁啊，嗰啲啊反而系秒出。咁咧，咁出到嚟效果咧，咁啊点咧？我谂住试呢个叫做新派合作模式啦。咁我觉得喂，自己公司即系真系美国公司投资拍，咁我觉得个特技我对佢有要求咯。咁我睇 trailer 就觉得都还可以咯。哇，入到去睇我发觉喂个。技術上就好似就即係仲爭荷里活 A 級片咧，都要一大截嚇。咁、呢個個比較就最好我嚟比魔獸啊，因為佢個故事模式都係等於魔獸嘅啫 係啦，不過就冇咁多族群嘅描述，咁啊純粹怪獸就侵略人類，咁啊嗰邊力抗個城牆打怪獸，打獸王咁樣嘅啫。咁好多啲群抽角色嘅，即係群抽嘅戲嘅，即係哇咁一隻 highlight 咁，跟住啲嘢成千軍萬馬，啲怪獸衝埋去打。咁呢啲嗰咁樣嘅影像都似魔獸嘅套路，咁樣調翻轉咧。咁魔兽嘅技术成分就高好多啊！ 哇，咁魔兽方面啊，咁佢真系整得唔差喎，靓啊！ 系啦，所以魔兽技术系高。咁嗰阵时我插，我都系插佢剧情啫，同埋我插佢即系背后就冇晒个灵魂啫。咁但系问题，呢套就衬得到咯。咁我又即系 honestly 觉得又不至于去到《封神传奇》嗰只交到咁嘅质素。咁但係好明顯都係即係叫做特技出嚟個效果，就係因為而家叫 CGI 嘛 ，CGI 其實即係唔係話 computer graphic， 叫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ry， 即係意思佢希望電腦模擬個真實處境咯，係觀眾唔分唔出真與假，就係 CGI 嘅定得得。咁能夠做到咧，其實好睇。第一就以往就要細緻啦，你因為你 CG 你知要畫啲 polygon 噶嘛。咁以往譬如嗰啲哇卡通片好起曬正方形，或者好似LEGO 咁樣嗰啲，就因為佢 polygon 少啊，咁佢起咗角，所有嘢起曬角咪變咗好方塊合體咯，咁啊變咗出咗嚟嘅效果就好似 LEGO 啊，或者一啲比較即係粗糙嗰啲 CG 就係咁。咁但係後尾啊越做越好嘛，即係好似你微積分咁樣，你好多個 polygon 黐埋好多嘅過，即係一條曲線你過一萬個，咁你出嚟個感覺咪好曲線咯。其實你拉到 zoom 近去，其實都係一嚿嚿長方形嚟嘅啫 ，polygon 嚟嘅。OK， 咁即係代表越多 polygon 越細緻咧，咁就越圓滑越柔順，咁、那個感覺就越似。好 smooth 啦，應該唔講，係啦，唔會起價啦 ，OK？ 咁，但係越多 polygon 就運算就越耐啦，即係背後個系統又越強啦。咁而家就做到哇，周慈嗰啲頭髮啊，做到巨細無遺啊之類。咁呢個就叫做 polygon 嘅數量咯。咁以往而家有突破啦，即係你話近呢十年個電影特技，即係荷里活就越嚟越做越好嘅。你真係而家係睇唔出邊啲係錄幕拍嘅，即係邊啲係實嘅，即係譬如你 FF 7成日以為啲車撞係真嘅，咁原來後屘睇翻 trailer 先知，原來佢得主角架車係渣嘅啫，其實假嘅全部車。啊、即係你預係咁咯，咁佢做到咁樣嘅幾可亂真，咁啊飛樓啊爆樓嗰啲啊，大家都估到係冇誇張啦，唔會咁樣成層樓爆啦。咁、但係有啲你唔覺嘅，以為係實景拍，好簡單嘅嘢，其實都係 CGI 嘅。咁啊即係變咗真係做到虛實與真實，即係已經好接近啦。咁但係想講講除咗 polygon 啦，第二就個渲染啦。咁我哋起咗個 polygon 咧，你要啲。designer 要加顏色嘅，即係渲染，將個 polygon 明顏色。咁以往就冇咁細緻嘅，即係包括就譬如你話個人咁樣頭髮或者皮膚最明顯啦。咁所以你 Final Fantasy 其實你遠睇啲死物都唔係好覺噶嘛，到一近睇見人做表情就知道肯定係 CG 啊。咁就因為佢啲皮膚位，佢啲入面嗰啲其實好細緻，你皮膚都好多層次嘛。咁呢啲顏色冇理由一幅整色噶嘛。咁你一玩到啲色好簡單、好單一，咁就會啲人就會即刻發覺同現實。有唔同啦，咁呢個就渲染咯。咁第三樣嘢要睇就是光位，咁就光位嘅意思咧，其實你做 CG 都係做完舊嘢啦，佢即係一樣會電腦打燈嘅，即係意思佢你可以畫曬個電腦個燈光源喺邊度，咁就真係成個好似 VR 咁樣咧，360度俾你任 turn 嘅。咁往往做 CG 最考技術就係你第一隻眼你要睇得到啦，咁你個背景個光位。个光源位同你而家你真正实拍嗰个影嘅光源位你要对， 冇错啦， 系啦，咁你对呢个咧，其实你唔好谂住，喂，屌冇啦，简单啫，屌你，你外景全部部太阳喺上面啦，咁你如果你拍个嘢就知啊，其实就鬼唔知个最大光源喺顶咩，咁但系喺顶你其实你要打噶嘛，你侧边有好多辅助灯噶嘛，咁啊 back light、分 light、side light， 咁你另外炒底噶嘛，可能有落反光板咁样，咁呢啲系正常你拍实景人物嘅做法。咁往往出事就唔會係主拉嘅，因為你主拉點你電腦行曬咗，你喺東邊太陽咪東邊咯，咁全部斜啦，個鼻都會有個影。咁但係你嗰啲 back light、side light 打得唔靚咧，你就會發覺個人就好似你勾平時勾 P 即係 P 圖都勾出嚟。咁好明顯就你發覺你個光位主體同後面背景一有啲唔吻合，你好自然就覺得佢同佢係唔關，唔係同一個處境，即係唔係出現喺同一個空間，係突咗出嚟，又或者。黐落去咯，咁你系啦，即系呢个就是光源布局咁复杂嘅，因为好细致嘅，亦都有时唔系话纯技术，系要睇嗰个人嗰个只眼嘅，咁所以点解啲摄影师值钱咁噶？即系摄影师值钱有时 知道咧，你荷里活佢哋用 一個人去做，佢哋係做幾秒鐘嚟嘅，冇人負責。即係佢哋平時。 係啊， 但係咧， 即 去到 成個後期二三百人㗎嗰對 team。 但係佢呢啲製作咧，佢有機會一個人要負責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嘅片嘅，咁所以變咗佢個細緻度咧，同佢嘅工作時間係有關係嘅。 係咁一定，即係啲人就話關 係人，唔係一定係人流啊，唔係一定去流啊，因為你要我做多啲分鐘咁，我梗係冇咁仔細㗎啦。喂，我大佬，我你俾成個月，我淨係磨嗰幾秒，係咪先？咁梗係 冇錯，即係呢個又係咯，同即係個後期製作時間又掛鈎咯。 team人冇咁大 team 人啊，亦都係問題嚟嘅，時間人數啊都係問題。唔係個料，唔係一隻個料，係可能同一班人嚟㗎咋，係啊係啊。 咁你睇呢度就出現問題啦。嗰嗱獨立影嗰隻魔獸，嗱嗰隻魔獸叫咩名咧？我想問下你，嗰隻係咪 滔鐵 撐咧？嗰隻嘢叫咩？ 叫滔鐵啊！獨滔鐵， 滔鐵係咪？ 滔啊滔啊 滔啊！滔鐵哇！真唔識讀呢個真係啊，中文差。咁我知啊，傳說新聞嚟嘅。咁即刻阿 Touch 哥去講啊。咁呢隻滔鐵咧，近鏡戰係見滔鐵 OK 嘅。啲人就喺度即係抽水啦，話喂最有戲其實係嗰隻浩鐵咁樣，浩鐵啲表情做足，咁浩鐵啊，即係你遇嗰扎怪獸嘅獸王 ，OK 特別啲嘅，有花紋嘅，同埋就大隻啲嘅，咁啊獸王，咁啊但係就問題，你近鏡獨立睇只浩鐵咪 OK 咯，咁但係當佢一拉歪同第二啲生物，即係唔好話第二啲生物，即係同啲靚即啲歪索咧，咁開始就覺得喂好似。第一就可能是單一光源，即是一拉歪咗變咗好似啊，知道個太陽喺嗰邊啊，全部啲嘢照曬嗰邊。咁但係再拉，見到發覺見到阿劉德華講嘢啊，或者有啲武將喺度出刀啊，出放箭啊，咁我發覺兩邊一嘢咁落去吸，你就會發覺突兀嘅。咁好明顯就覺得城牆係畫，啲樹啊山係畫，嗰啲怪獸固然係畫啦，咁睇得到係好綠幕拍攝嗰啲。咁即係我覺得個技術挨近上當年嘅戰狼三百囉，咁戰狼三百就叫第一套全綠幕電影嘛，咁嗰陣時都大家都知個技術係可以再做得好啲嘅，咁但佢第一套就俾錢飛咁解囉。 佢模仿漫畫 feel 啊，即係佢所以佢做得假呢，佢即係佢用咗一個佢當係 style， 即係佢當係一種 style 嚟， 冇錯， 咁佢變咗你咪唔覺佢係假囉，因為佢專登佢 係啦，佢用呢個 selling point 冇錯啦，冇錯啦，係。但其實 咁呢套就會咁變咗，即係我覺得係個叫做原與實拍融合嗰個技術係真係唔足以夠，咁即係及唔及荷里活 A 級片。咁當然即係 Touch 話齋，咁啊喂冇咁高要求先啦，起碼都好過《封神傳奇》嘅，即係我又即係又唔好話大家未睇就插到去反。因為你睇咗差嗰啲先啦，我成日咁諗，因為咧大家就唔睇國產片噶嘛，你都唔知咩叫最差。你今年最差一定係《封神傳奇》，即係又向左走向右走過喎、啊、向左做嗰套喎。咁啊乜你爛到喊，跟住三打八個精都未睇，咁你要睇嗰啲真係核突嗰啲先噶嘛。咁你美人魚啲特技都核突噶，咁你睇埋呢啲，咁你先知道國內個特技去到邊咯。咁呢套咧國內嚟計有突破啦，不過就即係仲未與國際接軌咁解啫，係啦。 唔係，其實佢都可以去到荷里活嗰啲 B 級嗰啲㗎啦，其實都 係啦係啦，可以咁講，即係 B、C 級 咗㗎啦，接咗軌㗎啦，即係佢未去到 A 啫嘛，咁你未 A 啫，但唔代表你係唔接軌啊嘛，接咗 冇錯冇錯，冇錯， 飲啖水啫，不打唯有係咯。 系啦，咁另外就仲有就嗱呢個就特技啫，咁然後就插做劇情啦，咁大家都理解呢套啊，即係純粹就叫做打怪片嘅啫，咁而打怪片咧，仲要條橋係 fight for survival 嘅啫，即係外獸入侵，咁就守住城池，咁最大鑊就佢連乜都冇嘅，即係意思咧，佢後面就得個皇帝嘅啫，嗱皇帝與呢個叫做我唔知係咪北方啦，係咪當係北方啦嚇，長城即係北方個戰區入面嗰個傳遞啊，都係好假嘅啫，即係下個位跳就跳咗皇宮啦，咁、 哦、 都冇解釋嘅，中間有冇啲密使啊咁樣食，不過佢都叫有個陰差大臣過過嚟啊，夾走咗嗰只捉咗嗰只獸嘅，咁就再講啦，咁啊類總之冇又冇咩指揮。咁最招晒都係前線打嗰幾個人嘅啫，即係包括劉德華麥迪文啊咁樣。咁最招好窄嘅。咁二來就即係打，咁打又係一個平鋪直敍嘅，即係冇扭橋嘅。即係包括咁響安有人入侵， 咁入餐，咁啊麥迪文啊先俾人捉咗嘅，捉咗做呢、這個囚犯啦。咁啊跟住嗰邊就因為陸行文睇住佢啦，咁頭先講過冇乜對話，咁但係眼神交流。誰不知有隻魔獸，因為千軍萬馬啊嘛，係嘛係嘛。咁呢度啊第一交啦，你捉到個犯，你個犯都鎖落去個牢房啦，邊有可能擺咗個城牆個頂度啫？得唔得？咁你唔好理啦。總之佢又綁住咗啲鐵鏈，咁啊擺咗城牆度。咁擺喺城牆度咧，咁你哇嗰邊啊！啲魔獸爬緊上嚟嘅，咁啊打，咁佢又描述一開頭咧，啲中國軍隊係上把嘅，即係意思咧，佢哋應該對呢個叫做浩鐵嘅戰爭咧，都戰爭咗一百年嘅，佢話啊，咁啊有經驗嘅，咁啊因為因此咁啊，佢哋係有秘密武器黑火藥，得唔得？咁但係唔係正常就唔出嘅 ，OK， 即係好罕貴啊，咁但係佢平時咧，佢靠弓箭，靠啲長矛。靠投石器，靠投火器，咁啊類似咁有啲馬車啊，拉啲繩索啊，又揾啲抌啲垃圾砸佢啊，即係類似咁樣，佢有添打，咁啊即係都叫做不傷百眾嘅 ，OK， 得唔得？不至於叫做一開波中國已經即係啲軍隊已經係頹勢，唔係嘅，咁但係就叫做都互有死傷，咁但係咧耗鐵實在好多嘅，即係嗰隻獸王一吹雞咧，佢一個歪索。條長城又好長噶，哇！嗰啲魔獸多到咧，我即係數以十萬計咁樣嘅，咁啊一開始已經咁誇啦，咁所以我又覺得第一件有問題就是你明知你人又唔多，咁你又唔係敘述啲叫做大規模戰爭，你最後都係聚焦麥迪文隻抽、彭于晏隻抽、景甜隻抽，咁你玩得呢啲，你唔係鬼一開波你吹咁大啊？你下十幾萬隻魔獸咁點收貨？即係我成日咁諗，即係呢啲你又唔係話有個法師巫師後面有個人出超必放激光，咁你玩到咁你好難搞啊嘛！咁佢一開波已經咁大啦。咁搞下搞下咧，有隻魔獸話：，咁啊上咗個城牆頂啦，舐 Q 啊陸行，咁啊陸行跟住，咁啊上咗嚟，咁啊陸行啊獨戰嗰隻嘢，咁啊陸行講佢啊即係身仔嚟嘛，揸支長矛，都叫做佢叫贏勇敢，吉到隻魔，即係其中一隻浩鐵，即係佢唔係獸王啊，即係僆嚟嘅浩鐵咧，咁啊隻手啦，都叫做傷到嗰隻魔獸，咁但係隻魔獸一嘢噬埋佢啊，飛埋咗城牆度，好嘔曬血，阿陸行得唔得？咁嗰段時間咧，其實就阿鬼佬咁啊，佢捉就捉咗兩個鬼佬嘅，即係阿麥迪文又做一個 partner。咁其實佢嗰添人咧講佢好勁嘅，佢之前頭場又講佢係俾佢又應該你當佢好似佢有個背後有個任務，其實佢個任務就係話要攞一啲黑火藥翻去佢自己國家就研製，因為知道呢個城咧有黑火藥，咁好勁嘅。咁嗰陣時呢個世界未有火藥嘅，佢係咁講啊，咁但係個朝代佢又話係宋朝嘅，咁所以啲嘢都撈到亂曬啦。咁但係就一開波就揾咗啲馬，就俾啲苗族人咧，佢都有啲彎刀嘅追緊。咁然後就突出到啊麥迪文戰法好勁啦，佢另外個 partner 就係嗰啲刀劍斧頭飛虎好勁。OK， 咁另外仲有幾個 partner 嘅，不過就喺混亂之中咁啊，咔啦咁樣又跌咁，咁即係最後佢啲 partner 又殺咗定死咗，我都唔係好記得。咁總之最後做即係做階下囚咧，就係男即係聚焦係麥迪文，另外撚一個係啦即係男同伴咁樣啦。咁跟住咁嗰邊原來又嗰已經係有拆鎖嘅，又喺度解鎖咁樣咔啦。咁最後終極解到啦，咁啊咬只怪獸一啖想成落個路陷度，咁啊解咗個鎖咧，又本來嗰條大隻佬叫麥迪文去趁亂走嘅，點知麥迪文見到咁啊路陷就嚟死，咁啊忍唔住就立住尖矛喺後邊一嘢吉佢，咁啊吉啊撩興咗嗰只浩鐵啦，你吉到佢嘛，咁浩鐵就同佢單拖，咁啊單拖一嘢飛埋嚟，麥迪文又懶係好勁咁樣鋤喺佢個底咧，你記唔記得啊？即係嗰啲咧，揾個膝頭哥鋤喺度挖過去，只怪獸上面經過，一刀啊插落個肚度，咁嘔啦曬血。咁好似死咗，咁啊呢段时间一个歪缩咧，嗰边嗰个大将军，咁大将军咧就系张雨涵啊，咁啊瞄到，咁啊觉得喂呢两条友即系外国好似有啲掌法，同埋好似都打得下喎咁样，咁啊跟住咁啊之后 keep 跨，咁嗰场战役就开始衬托啲唔同嘅将军嘅，咁有啲咩将军咧？又有個咩師將軍即係金色戰甲嘅，又係國內唔知好似林根新啊定咩？咁跟住有個英將軍就係景甜啦，跟住又唔知有個咩虎將軍就係彭于晏咁樣，咁即係佢哋有唔同崗位嘅。你遇彭于晏就係高聰啊， 即係嗰啲咧衝埋去腦劈嗰啲嚟嘅。咁有個就係玩機關裝置嘅控制，咁啊抌啲投射器啊抌嘢。咁景甜就係你越大係即係最高級嘅，就指揮總指揮，兼佢就玩啲遠距離嘅，即係投石啊、投火啊、射箭啊嗰啲咁樣。咁啊有啲咁嘅分工咁樣。咁但係佢叫做個崗位上鮮明咯，但係套戲啊其中一個弱點就係佢都人物上嘅描寫就零嘅，得唔得？即係唔係話做得差，係直頭冇。O.K. 得唔得？咁嗰啲出曬嚟嗰啲粒粒星咧就冇出完，蘇完個 call 打咧，咁佢最多可能一場係叫做軍事會議嘅戲，咁跟住冇咗佢，連拍佢有啲咩表情都冇 ，pose 都冇有幾個，即係譬如彭于晏都冇，其實冇一個 pose 俾阿彭于晏，佢全部都係一個將軍喺度打啫，係啦，咁啊變咗嗰啲碎星就好弱。咁跟住，哇！咁啊，張宇涵又覺得有料到，咁跟住後屘又揭垮，咁但係咧，即張宇涵佢心態都係話，暫時留住條命。下次啊，豪鐵攻擊咧，揾佢出嚟就做前線，睇下外國人點樣對付豪鐵，學佢嘅嘢，標示現場殺埋佢。咁即係不嬲，張宇涵都唔係話真係真心想、想叫做佢都信過外國人。係啦，利用佢嘅啫咁樣。咁於是就揭垮啦咁啦。咁然後又出現阿景甜啦。咁因為景甜啊識英文啦，佢唯一啊同劉德華兩個可以同佢溝通嘅啫。咁啊傾來傾去，咁劉德華就有啲識英雄重英雄嘅感覺嘅。咁啊，從而經過一輪嘅對話咧，劉德華發現咧嗰隻豪鐵原來驚磁石嘅 ，OK 得唔得？咁而阿麥迪文就原來佢就話喺，因為佢由好遠咁樣，你當係絲綢之路一路咁過嚟呢個城鎮噶嘛，佢中途就唔知攞咗嚿叫法寶嘅，咁佢都唔知咩嘅，後屘阿劉德華先話原來嗰嚿嘢就是一個好高嘅隕石。嘅好高磁力嘅隕石留低嘅一粒嘢啦，但係又唔係好大嘅啫，但係揸住喺手個鼓啊，都有兩個拳頭咁大嘅，得唔得？一嚿咁樣原石嚟嘅，佢就話好高磁場，咁啊，哇！嗰嚿嘢原來發覺可以令到啊豪鐵咧受干擾，咁嗱，佢就唔係話整痛豪鐵嘅，佢係會安撫豪鐵喎，我嘅理解啊，即係會或者搞到嗰啲豪鐵嘅兵咧迷失。但佢又唔係痛嘅，即係我好明顯，你懟個磁石埋去咧，我嗰只嘢唔會覺得痛苦，反而佢會迷迷糊。 唔係，我知佢想講咩，因為佢呢個係抄嗰啲嘢，佢如果佢嗰隻王咧係其實用嗰啲電波啊嘛，你話佢咩個角咁震咁發啲電波嚟控制嗰啲鈴，其實佢啲鈴其實係佢控制嘅。咁如果你干擾咗佢控制，咁嗰啲嘢咪戇居。 冇錯啦，係啦，咁啊當然後到後期啊，即係理解啦，佢係以呢個咁樣。咁啊，系啊，即系你当有嚿咁嘅嘢，咁于是就即系刘德华即刻研究点样可以知道佢有磁力，点样应用落啲武器度，跟住又揭垮咁。咁但系中途咧，你预咗头我咁讲啊，好似好精彩啊，但系其实你知啲镜头喺动作场面表述啊，五分钟就完噶啦。咁五分钟之后咁可能有啲文戏讲嘢，咁交代下景甜身世啊，又同阿麦迪文啊建立有少少即系叫做啊男女根角。雌雄咁嗰種，因為景甜好抽得嘅喺套戲入邊講，咁啊有啲咩叫識英雄做英雄啊？咁跟住後屘話浩鐵又嚟啊，第二波攻擊，咁啊大家理解咁啲浩鐵咁啊夜晚又嚟打，咁啊後屘揭骨啦咁樣，咁佢兩個走嘅，點解又係走啊？走下又忍唔住咁，最後揭骨啦。咁啊依度咧，劉德華用計就話要引一隻其中一隻，就揾啲暴獸係捉 Q 啊其中一隻浩鐵。系啦，咁后屘捉到争啲又好危险，咁啊景甜咪争啲死嗰下，麦迪文又死身跳咗落城墙落下面，咁啊锁住条铁链，嗱呢下就大镬啦，锁铁链嗰下咧就好核突嘅个 CG，即系摆明个碌铁链系假嘅，即系做得唔靓呢啲就，咁锁到落去又一路纠缠有啲危险，最后咧咁啊唔知点，咁又跟住嗰边又配合又撞啲火啊咁样，唔知点样咁样，咁啊揭花咁样，咁同埋又叫做嗰个 hit 就初遇兽王啦。即係真係麥迪文第一次同獸王有即係叫見到面啦，咁獸王又咁樣，咁獸王有扎隨從喎，咁隻隨從咧，你當好似三角龍咁嘅，即係佢個頭咧會有好似變色龍咁啊，個頭就有塊嘢，佢憤怒嗰時佢會即係擘大咗，好似啲狗咧戴住咗個雨傘喺個頭度，即係擘大咗咁樣，即係你當係咁嘅，咁擘大咗嗰嚿嘢個皮咧好硬嘅喎。咁佢嗰扎除虫咧就会用嗰啲咁样散开咗嘅雨伞啦，你当系皮肤嚟啦，就会组成咗一个波啊，就保护住阿兽王嘅。 係咪？咁、哦、都係幫獸王一危險咧，咁獸王咁啊隻眼神，嗰扎人就一箍埋，擘大咗就會變咗個波。咁喺個咁嘅波狀態咧，啲箭啊，以往試過揾啲木裝撞佢啊，揾啲火球辣佢啊，跟住又另外就再揾啲噼里啪啦嘢，即係打都撞唔開嘅。咁啊叫做。呢一刻冇武器可以攻擊到佢，咁啊變做咁樣叫保護狀態。咁啊跟住 Kitty Quan 見到後屘啊，阿劉德華又話知道係原來咁樣 Kitty Quan 咁樣又喺度研究點樣破呢個陣咁之類。咁啊類似咁啊，咁啊第二叫做打咗第二鑊啫。到第三鑊就有啲情情塔塔啊，又講阿景甜啊同佢 Kitty Quan 啦。咁最後景甜就知道佢偷走，咁啊最後景甜又有啲唔捨得，咁但係就啊幫咗佢暗地裏即係叫做唔好話幫啦，唔告密佢，咁啊等佢偷走。咁啊最後就走嘅，咁啊即係阿大隻佬啊走，咁就走咗啦。即係同埋傳教士。走得好远噶啦，咁但后屘又梗系光物电文最后翻嚟啦，咁啊揭垮咁样揭垮，咁嗰边厢后屘先发觉就原来呢嗰啲魔兽啊，唔好话魔兽啊，即系嗰啲浩铁咧有智慧，佢识得翻墙，就唔系话就咁翻开个城墙，佢掘咗个地道，咁样佢做，咁原来佢嗰两波攻击咧就声东击西。查实就已经掘咗地道，咁入咗城池啦，啊，咁嗰边上咧，咁啊刘德华就已经骑咗噶，有个密使咧拜咗只浩铁翻呢个皇帝度，咁皇帝又喺度睇完只浩铁啦，噼里啪啦咁啊，跟住刘德华有咩，咁最后咧又话献计，又话噼里啪啦，咁啊唯有就、啊、木马屠城记呢只嘢而家受伤，佢老尾佢一定翻去揾佢老母啊，即系你当揾佢啊，即系兽王浩铁，我身上绑晒炸弹。假设如果翻到去个巢穴度，点火炸到翻冚家铲，即系如果个策略就系咁嘅，咁好胶咁啊绑咯，咁但系嗰边箱咧，咁因为啲嗰啲已经入咗个地道啊，哇咁嗰边千军万马即系冲埋嚟，咁同期刘德华就发明咗就话啦，我哋以往就陆地战就唔及呢个浩铁打，因为浩铁千军万马，于是佢话之前呢几十年研究，我发明空战武器。於是就話有個未完成實驗嘅產品，不過就冇辦法啦。而家咁急關頭，因為浩鐵而家我估計推算去到皇宮咧，即係整咗唔知幾多里啊，話咩依度100公里，浩鐵嘅速度我估啊半日就去到皇宮啦。咁我哋如果搭呢架船咧，即係依啲飛船，我3小時3個時辰就可以到皇宮啊咁樣。咁我即刻喺嗰邊做條防線救皇帝咁樣，於是出擊咁樣一個歪索就幫佢做咗唔知我諗都幾百架嗰啲，你當孔明燈嘅飛船啦。 哦、 即系挂住孔明灯，但系吊住又都有个木板嘅，咁啊上面都有啲射箭啊，有啲绳咁样，咁啊大家话好似孔明灯咁样放啲军队咁啊飞过嗰边啊，帮拖咁啊空战打，咁啊佢一路飞一路打啊嘛，佢啲古魔兽已经涌紧埋去皇宫，咁嗰边皇宫个皇帝又好惊，咁啊刘德华就献计，咁啊于是说时那时快啲咩，咁啊狄文出场啦，咁啊又话唔知点样又帮佢哋，咁啊噼啪咁样，于是啊景甜又飞到过嚟，咁啊空战打咗镬嘅，咁啊发觉咧喺上面抌啲火落去都俾嗰个波咧顶住咗，咁啊搞唔掂，咁之后咩噼啪咁样就最后就去到个 moment 都杀到入皇宫，个皇帝都冧晒啦个皇宫，咁啊皇帝都走着咗草啊，跟住咧。走到个塔嘅，你个塔你当佢做到好似琉璃塔，好多嗰啲咧教堂玻璃，即系嗰啲，嗰啲教堂玻璃嗰啲叫系满洲窗啊，即系嗰啲玻璃咧蛮绿色咁样，咁啊后屘躝咗上个塔，咁最后刘德华入咗个塔度，跟住拿嚿磁石顶住个门口，就唔俾啲魔兽，咁啲魔兽已经杀到埋去入皇宫啊紫禁城咁样，哇下面一望出去十几万将围住晒，个地下已经唔见人噶，但系即系兽王行得路多肚饿。OK， 咁佢又唔知點解佢食還食啊！屌，你個獸王點企喺個高地度食嘅，拗曬頭，咁企咗個高地度冇嘢頭，呜咁樣停咗攻擊，跟住就哇哇哇咁樣，咁啊即係簡式就我要食飯，咁佢有啲士皮噶嘛，即係都係浩鐵咁樣嘅，咁但係負責擔啲食物俾佢 ，OK 得唔得？咁啊哇一隻隻咁啊擔啲食物俾佢，咁佢喺度哇哇哇咁 食。食咩㗎？ 咁其實柳兒唔夠佢食咩嘅，佢乜都食嘅，我見佢有生果但係亦都有肉嘅。即係有啲牛啊，咁啊擔俾佢食嘅得唔得嚇？咁所以佢都食，都係即係都會食生果嚇，食菜嘅起碼會，哇哇喺度食。咁食嘢嗰陣時咧，劉德華就話：喂，係機會啊！獸王食嘢，佢做唔到攻擊㗎。咁啊趁呢個時間就要咩啦咁樣。咁佢哋條橋係點咧？佢就話要破咗嗰個保護盾，即係突破。只要破咗保護盾咧，咁同期就佢食緊嘢啦嘛。咁啊鬆懈啊，放咁樣，劉德華放咁樣嗰邊就黑嘢劈條鐵鏈。咁嗰只 即係受傷嘅嘢，咁啊本身其實綁實曬炸彈嘅，咁佢就咁樣，於是就走去獸王度，咁啊睇住佢就走咗上獸王度。咁另外幾年尾咁啊，同埋阿麥迪文就上咗去嗰個塔嘅，唔知開頭未到頂樓嘅，你預都十層樓啦，咁已經高位嘅，咁就睇到嗰只嘢，啱翻去揾媽媽啦，哎呀媽媽好痛啊，我俾人咬啊，咁啱啊就去食緊嘢噶嘛，咁啊開咗嗰個盾牌。咁啊，咁系咪食紧嘢冇盾牌其实，即系未有盾牌，但系啲侍从喺隔篱嘅，即系嗰啲好啲啦。咁我攋到佢之后，哇哇，麦迪文有机会啦，发住放箭，一支火箭先埋去，就嚟到啩，点知个盾牌开咗，挡开咗支箭 ，OK 得唔得？咁但系之前有讲嘅，佢得三支箭嘅啫 ，OK 得唔得？我话唔知点解嚟到呢个 moment 咁少箭，平时好多箭嘅，咁啊最屘得三支，用一支，咁佢就话唔得，呢、這个角度射唔中，我哋要高啲，咁于是又擒咗上个塔顶嘅，得唔得？咁啊塔顶之后咧，咁啊发觉。咁啊，浩鐵原來就嗰區有智慧啦，即係已經過獸王啦，眼神有啲嘢咁，跟住原來話特登扮唔知，繼續食嘢，其實就隻眼咧四圍瞭，佢其實想望到究竟邊條撲街喺邊度射我咁樣，咁跟住到哇，麥迪文激翻，咁後屘又再射，咁今次麥迪文用咩招秘技？你當等於全方位入樽咁啦，即係支箭又唔係向前射嘅，佢係向上射。就抛物线等佢插翻落去个兽王度，即系你记唔记得？系啦，即系叫做有少少战术嘅第二种技巧，插一射，抽咁嘅射，咁啊，哇！个兽王即刻压到度，就急住之前，然后就哇好有智慧，望到就嗰佢就眼神接触啊，同阿离远个塔顶嘅麦迪文眼神接触就咁啊，知道你条仆街射我，然后哇就嚟中啊，又开咗个伞。顶住咗，都打唔中，於是佢就绑唔得食嘢，咁要话讲交代下阿兽王咧，佢啊，你当佢同其他浩铁嘅分别咧，第一颜色有少少唔同嘅，我后屘睇翻，佢又会偏向青色，青啲，咁啊普通啲卒仔会灰少少嘅，得唔得？佢青得嚟咧，佢个身体会有啲咧，好似顶嗰啲箭纹嘅。OK 得唔得？即系嗰啲中国古代嘅顶嘅字纹，咁同埋个头咧，佢两只角啊，你当，但系角咧中间系有个扑嘅，咁扑系似嗰啲鸭掌嗰啲扑，得唔得？即系鸭嘅掌，两只爪中间有个扑咯。咁啊，当佢要出窝打滚，咁样，咁嗰两只角会竖起，个扑会擘阔咗，然后就会喺度震嘅，得，咁啊似你当好似啊出咁啲食物。咁啊，当然其他啲杂兵咧，佢背后有旗嘅，啲旗就会同旗之间。又会震，咁即系意思系俾咗啲信息啲杂兵，咁佢就一个叫做集体抗操嘅系统嚟嘅，即系一只兽王就呼唤住呢十几万嘅卒仔，就去一致性攻击嘅，得唔得？你当好似即系工兵工蜂咁样 ，OK？ 咁就知道哇咁样个样好邪恶噶啦，咁麦迪文知道大镬，咁一扎人本身咧即系够喺度伏晒喺度嘅，一就够冲入去个塔度，哇咁林德华顶得住嗰对门，嗰边又唔掂，撞出嚟，哇咁林德华咁都叫有把刀嘅，咁吉下吉下咁样追咗，咁等啊，最后靠你哋啦，咁于是喺个塔底度抌咗嚿磁石上塔顶，之后哇一扎魔兽冚埋嚟，林德华就咁啫， 点都抌咗上塔顶啊，大佬喂！ 冇系啦，但佢又有少少解释，就话嗰刹那就话景甜伸咗碌铁矛出去嘅，咁佢个感觉似个铁矛嚿铁吸紧嗰嚿石上去嘅，佢有个咁样嘅 highlight， 嚿石一路直线去，咁佢仲要做到嚿石一路向上飞紧嗰时吸紧嗰时咧，啲魔兽系咁扑出嚟啲玻璃窗，想咬嗰嚿石嘅，咁啊咬唔到，诶、哎，最后吸咗落个矛度，咁啊吸咗矛度咧，嗰啲有啲魔兽，因为佢烂噶嘛，啲魔兽人搭人，你当好似即系 World War 二石咁样啲尸体咁样一路搭上去，哇！点解搭到上顶啊？咁搭到上顶，哇！那个景甜咧，因为北欧景甜嗰佢咧就用鞭嘅，同埋用箭啦，咁佢就用铁链。咁佢就飞咗一个爪啦，即系啲飞爪上咗塔顶嗰个尖嗰条柱度，跟住就飞完之后，阿麦迪文就跌低咁，跟住阿景甜飞身落去就叫救实咗阿麦迪文，麦迪文就一个揈咁啊揈咗出去咯，一揈出去嗰下啲魔兽即系嗰啲浩铁都到咗顶啦，撞爆晒啲玻璃冲出嚟，咁一路飞咪一路咪顺时针个塔度咁样转，咁转下转下转到位咁，跟住我信你啊景甜，咁啊景甜就抌嚿石，我强调佢系用徒手抌嚿磁石嘅啫。所以我都拗烂晒头，咁就咁样手抌嚿磁石，咁磁石行先就落咗落个玻璃罩，诶唔系个玻璃罩，即系嗰个保护罩度，咁保护罩一见到磁石嗰啲嘢震啊，咁就震开咗有少少嘅咯，个磁石诶捉落个散度，嗰刹那原来之前麦迪文抌磁石嗰下已经科到嗰把火箭，就嗰 0.1 秒之前就入到去，就插咗落去嗰、那个即系小魔兽嗰啲炸弹度。咁但系个大魔兽即系个浩铁已经发觉，有支箭插落嚟，一啖想咬，点知一咬落去嗰下，以为熄到火，点知再望一望，炸弹就爆，砰一个歪缩，成炮嘢滑爆咁样，啪咁啊爆开晒， 仲要爆得好撚誇張喎，即係我明喎，抽住嗰幾個手榴彈，我都唔知爆到哇，即係直頭好似阿基拉反物質嗰只嘅，咁樣打開曬咁樣，咁啊炸完啦，咁樣咁啊驚喜完啦，個塔啊冧曬啦，喺啲頹垣敗嘅壓力之中咧。咁啊，景甜啊，冇事啦。但好似好受傷啊，有少少流血咁啊。咁啊，麥迪文有兩個污糟糟咁樣，兩個啲情深對望啊。跟住，咁啊，啲魔獸定曬度其實得唔得？其他啲浩鐵啦。咁跟住就翻到企翻定啦。咁啊，跟住有嚿石啊跌咗啦，踩一踩。咁啊，第一隻魔獸喺個塔頂上面，跟住一踩咧，發覺只魔獸就向後跌，一跌咧，骨牌咁樣就全部魔獸跌曬落地下。咁佢又解釋。因为个兽王死咗，咁佢就叫做冇信号咯，佢就停咗运作。嗱，佢又冇解释到佢系咪死嘅，即系嗰啲魔兽系咪粉碎咗，又唔系，佢又唔系化灰，佢纯粹就变咗大家停咗冇知觉，咁样就赢咗场战役啦。嗱，大致系咁啫。咁我讲啊讲啊，精彩啦。咁大家心水清，你数到其实实际打三场四场嘅啫，系啦，就唔系想象中打得咁多嘅。不过佢每场战役就打得长嘅，即系当然聚焦阿麦迪文。咁佢点样强调麦迪文嘅战术劲呢？咁你睇吹打都见啦，咩抌咗个酒嗰个碗咧，连发三支箭，一支箭弹咗落个酒碗，改变方向，跟住下边插一支晾住左边右边嗰支道咁样，咁即系咁超现实噶嘛？咁啊打嘅同时仲超现实，就其中一招合作技就系、是。嗰、那個大隻佬會拿啲紅旗出嚟嘅，即係好似西班牙鬥牛，引啲魔獸撞佢。當我一撞嗰個紅旗，佢一跳開咧，麥迪文就喺後面一支箭就射中佢個雞心，眉心，唔係雞心，即係怪獸嘅眉心啊，兩隻眼中間。咁劉德華就話啊，原來個弱點喺呢度，咁啊一箭射中咗，咁啊死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啊麥迪文就似好似話，我覺得佢仲勁過小曼喎。即係如果你有睇《風風燎原》啦，小曼跳來跳去射箭噶嘛，佢係咁嘅，佢可以跳喺城牆度跳起，哇飛身咁凌空又射兩支，落地打個關刀側邊又射兩支，咁樣都即係多角度嘅多立體射擊，咁啊又係麥迪文專長嚟。咁第三佢仲有一招仲誇，就配合佢個兄弟，個兄弟會飛把斧頭。个斧头喺凌空飞紧向上嗰时，麦迪文向把斧头射箭，支箭撞到把斧头反弹落嚟，吉中只魔兽。另外个斧头落翻地，再插死只魔兽。即系咁啊，超现实嘅。跟住嗰只，其实另外个 partner 都讲佢劲嘅，即系佢就玩徒手攻击，拿住啲斧头即系高冲去劈嘅啫。但系劈得嚟都会飞斧头啊，你会拿啲矛飞佢。咁佢就话描述麦迪文独立一个都可以搞得掂一只普通魔兽，即系豪铁仔嘅。咁而大只嗰个又系一个冲埋去一劈咧，可以劈开一只魔兽撞开，跟住引佢冲埋嚟嗰下又转身再斩佢背脊，咁样就整死一只嘅。即系佢哋两个战斗力都足以。一个只抽一只咁样，即系开头咁样描述啊。咁好多呢啲又配合佢个拍档飞个斧头，又射支箭改变方向，再射到某啲嘢嘅情节咯。咁啊，描述到麦迪文出神入化，就礼不虚发咁样嘅，系啦咁样。咁你问我就整体个偏向就会系景甜同埋麦迪文同埋佢个鬼佬朋友啊，就最多咁啊。但系景甜流于系嗰种气氛系感情咯，同埋佢嗰個執念咯，即係佢由佢嘅角度，因為佢話佢阿爸阿媽俾啲浩鐵殺咗，咁佢自細孤兒，佢嘅出身就係為咗要報仇，就要戰勝呢場戰役。就如果唔係咧，呢一個防線甩咗咧，就會成個中原都會受浩鐵嘅侵害咁樣，即係講到咁樣嘅。咁啊，靠佢把口講啊。咁但係作戰嘅英勇主要係來自兩個外國，即係美國演員啦。咁我感覺都係俾到人哋就美國人救中國，係。 咁 確實有，咁而其他嘅戲氛就因為實在太輕啦。佢輕嘅戲氛，即係除咗戰鬥場面，而個人物描述都冇。即係坦白講，我連睇完，我連張雨涵究竟姓咩將軍我都唔知，我只知道佢高級過劉德華，係啦。咁但係又不至於佢可以去到王朝嘅，佢都係聽命於皇帝啫，係啦。咁類似咁啊。 呢套戲咧，我諗佢哋技術上突唔突破係其次。其实佢哋之前有个讲法咧，就话你中国啲戏嘅票房几好都好啦，其实你都系内销嘅啫，根本咧出唔到中国嘅，即系甚至乎去唔到香港啊！唔好再话去鬼佬，即系咧，净系第啲人啊，系睇唔明你啲中国啲戏讲乜嘅，你啲笑片咧，嗱笑片本来好 universal 嘅，即系我哋睇印度好睇，即系可能个语言唔通都好啦，当佢冇字幕，但系佢有时你笑片有时好多系即係都會係好動作嘅，你都會識笑嘅。但係中國嘅笑片咧，係香港人都睇唔明嘅。 即係好好特別㗎，中國啲電影。咁所以呢，以往有個問題就中國電影冇辦法輸出去出面嘅。Not even 其他嘅華人地區。 冇錯冇錯。 只係可以喺內地嘅啫。咁但係因為佢個票房夠勁呢，佢哋好似 doesn't care。咁但係呢，你都知佢哋不嬲成日講，即係話即係都係想學人哋有軟實力啦，係咪？即係你日本啊，哇，日本啲動畫啊咩，即係話全世界全世界都睇啊，鬼佬都睇㗎，係咪先？哇，日本動畫幾犀利。咁呢啲咁嘅軟實力呢，其實中國嘅佢哋唔係唔想有嘅，但係以往係做唔到。咁我諗佢呢套戲呢，其實我諗佢第一個目的唔係喺啲技術面嗰度，而係佢想拍一套戲呢，係終於可以真係喺鬼佬嘅地方上映，而鬼佬係睇嘅囉。咁呢套戲呢已經安排咗呢，嚟緊喺北美上畫㗎喇，好快嘅，如果冇搞錯都係一二月嘅時間嘅啫，即係緊接㗎喇。咁所以呢套戲唔係話以往唔係㗎，以往呢啲戲嗱點講呢，即係以往呢啲咁嘅戲呢，其實只要喺北美嘅華人，即係有華人嘅區嘅戲院，佢成同步做添，以前係即係成同步啊，即係同中國同一日上添，咁但係呢冇鬼佬好睇嘅。 冇錯， 係啊，冇鬼都會睇嘅，即係例如煎餅盒咁啊，咁啊，淨係得啲中國人去睇，睇到哇，由頭笑到尾，咁但係咧，我講啲鬼佬咧，係喺度暗笑嘅，即係意思嗰啲職員啊，意思，咁你職員冇得唔睇噶嘛，打開個戲院做，啲人喺度談論咧，嗰啲仲咩垃圾嚟？係啊，即係你成日係俾人喺度取笑嘅呢啲戲係，咁因為嗰套戲好特別嘅，嗰套戲後屘有 Van Damme 出場嘅最尾。 系， 咁你鬼佬就係拗晒頭嘅，即係純粹咪有錢囉，你請啲即係唔同嘅星去出囉，但係套戲係垃圾嚟嘅囉，即係人哋真係唔覺得嘅。唔係咁你咁唔係你要中文話㗎嘛，你要去俾人哋睇，人哋有權去判斷你㗎嘛。咁真係嗰啲係垃圾嚟。咁你只要你中國人就自己好 enjoy， 即係我意思已經係外國嘅中國人啦嗰啲。咁佢哋睇到好開心嘅。咁其實我都有睇過，咁其實我係唔識笑，我老實講，我由到尾都唔 get 到嗰啲笑話。雖然嗰套戲啊，已經又有吳君如啊，有曾志偉，即係好多人出場， 都佢群星拱照嗰套，係秒出咁。 最尾係有成隊古惑仔啊，即係鄭伊健，你全部齊曬嘅，即係佢用翻陳浩南個角色出翻場喎。係啊，咁即係我唔知點解佢哋好中意嘅，原來內地係啊。咁變咗咧，佢哋睇到開心，但係咧出邊嘅人係完全冇辦法理解到，即係一個笑位都笑唔出㗎，即係你俾我係啊，我一個笑位都笑唔出，咁外國人我諗更加大鑊㗎，即係唔知做緊乜。嗱，咁呢度已經係笑片啦，我點解用到笑片嚟去做？因為你笑片應該係 universal 嘅，我講過係啊，即係你俾到文藝人哋更加唔知唔明唔出奇啊，佢哋全部講嘢，但係笑片冇理由人哋唔識笑嘅，因為嗰啲笑話根本係好 inner joke， 係佢哋自己嘅笑話嚟嘅。 冇錯， 係啊，咁變咗，即係佢，其實總之都係咁啦。即係中國電影以往咧，係幾乎唔睇唔明咁。不過當然張藝謀嗰啲有啲唔同嘅，咁嗰啲鬼佬都讚賞嘅。即係藝術嗰啲係佢嗰啲藝術嗰啲電影，我唔係講近代嗰啲，即係佢都開始拍呢套商業嗰啲就唔得嘅。但係以往佢即係出嚟嗰陣嗰啲咧，乜紅高粱嗰啲話鬼佬講好正嘅嗰啲，咁即係話。是那些是得的，那時那些是得的，但是後來這些即是你近代說很厲害很厲害，票房什麼幾多千萬那些呢，這些是不得的，在外國人沒辦法輸出口。而這套戲呢，我相信他們是想突破這個防線。 是沒錯沒錯，即是、這個、叫做將叫國產片啦走出去囉。 沒錯啦，所以他為什麼拍得那麼西啊，甚至乎是個鬼佬是即是主角啊，同我講是夠曬即係成個長城啦，救咗中國啦，咁同埋最緊重點就要溝到中國妹。咁原來啲鬼佬係原來都唔少人咧鍾意中國妹喎。 係啊，不過呢個係喎，係啊，呢個係。 不過咧，佢就唔係鍾意呢啲樣嘅，即係佢唔係鍾意我哋覺得靚女嗰啲嘅。你最好揾啲即係成個班妹咁嗰啲俾佢會比較。 或者高大咯，即係高大眼大咯，但係就未必係傳統中國長頭髮嗰隻美嘅，係佢未必要呢隻。 唔係要高大眼大，就最好眼細拳骨高。 系 啦，即系嗰啲你睇落去，你成觉得咧系，哇呢、這个咪即系鱼目链咁嗰啲咧，就差唔多啦。OK， 即系你反而你俾个真系我哋觉得靓女嗰啲佢咧，佢话点解呢个咪好似啲鬼妹咁嘅样咯？ 系， 佢觉得唔似中国人嘅，系啊， 咁所以你反而呢啲咁嘅，我哋覺得都睇得下嗰啲中學妹咧，佢哋唔啱胃口嘅，調翻轉。 係。 咁啊 ，anyway， 咁但係呢套戲我覺得佢係想 try 去突破呢個位，就想開始做翻一啲軟實力嘅嘢出嚟，同埋想喺呢個外國嘅市場度都佔翻一啲嘅份量。咁呢個佢以往做唔到，咁唔知今次呢套戲做唔做得到？我唔係話佢會大收嘅意思，即係起碼咦咁鬼佬會唔會入場睇先啊？第一樣 即係嘗試，可能就會唔會打動到佢咯？因為喺外國人眼中，可能都係覺得係荷里活拍中國題材啫。 嗱，唔緊要嘅，最緊要個鬼佬其實唔係咁多偏見嘅。首先咧，佢個 poster 外國張 poster 咧係一大個麥迪文頭嘅，唔見到幾班中國人嘅。OK， 咁就完全係一個麥迪文電影咁嘅。 系咁嘅包装啦，冇错。 咁你嗰班中国人咧，只不过即系好似一个即系古代故事咁，你总会有好多种族。咁你当个 fantasy 古仔，喂，咁都有矮人啊，有 elf 好多嘢噶嘛，即系当你当睇嗰啲。咁佢唔介意你有啲即系好 Chinese feel。咁 Chinese feel 咧，其实对鬼佬嚟讲咧，又系反而系 selling point 嚟嘅，即系你睇到有啲动画咁，佢都可能专登玩日本啊，玩中国，其实佢哋系 buy 嘅，反而系。 明白。 咁所以呢套戏其实。formula 咧主要係 sell 俾鬼佬，反而佢唔係咧，係俾內地。咁而內地佢好得意咧，就佢反而調翻轉咧，係其實我覺得佢呢個先係佢錯誤嘅地方嚟嘅。佢就好強調咧嗰班中國演員，所以咧內地嘅觀眾入場睇到點解嗰班演員原來係配角咧，佢哋會好唔高興。咁因為佢有錯誤嘅期待嘛。係啊，咁變咗你套戲擺到明就一定係麥迪文嗰個係個主視點，同佢哋去威曬。咁呢個你中國觀眾睇得唔過癮，唔奇㗎，係啊，唔奇㗎，我明㗎，係啊。咁但我覺得如果你中國電影需要揾個突破位嘅，即係我如果佢係做得成功，我都會覺得係好嘅。即係 我覺得即係方向正確嘅。 即係其實亦都冇話咩大乜主義、文物主義嘅。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你個古仔裏面咁英雄就梗係夠曬㗎啦。咁如果你今次呢個英雄你話佢係西人，咁咪西人咯。咁你話佢中國人咪中國人咯。我自己又唔係好覺得係咩大乜，因為你個英雄唔夠勢係做乜先？咁你英雄你唔係揾個中人就揾個鬼佬㗎啦，咪就揾個渣㗎啦咁嗰個係乜？你就話改大嗰個主義，其實我又覺得唔係嘅，係因為英雄一定係夠勢㗎嘛。咁你變咗即係大家睇下你放唔放得低呢個種族嘅問題先。首先， 冇錯。 咁如果呢套戲你打到一個突破位出去咧，咁你下一套就可能可以唔同啦，係咪？ 係，冇錯。 咁其實鬼佬亦唔係唔 buy 你中國人夠勢嘅，因為你睇即係佢哋睇李小龍，佢唔覺得有問題嘅，係，即係都有一套嚟緊一套啊，上次啊邊個城寨英雄嗰個叫咩名話？嗰個啊龍城虎叫咩名話？我唔記得佢真名叫咩？突然間，即係佢咪有一套做李小龍啊嘛？係啊，嗰度啲鬼佬都覺得 OK 嘅，係啊， 係。 即係佢再次即係做返李小龍即係真人嘅嗰個事跡啊，即係當嗰次喺美國咁係啦。咁鬼佬係 OK 喎，新片嚟喎真係。 係。 係啊，咁成套就睇你啲 Chinese 功夫咁喺佢美國點樣威咁，但係佢哋冇問題喎。係。係囉。即係你以前睇李小龍成唔係打鬼佬打日本仔㗎嘛。係。當時嗰啲戲喺日本播呢，啲日本仔係睇到起身拍掌。即係冇辦法理解嚇，點解睇一個中國佬打自己人，佢會拍出唔係佢真係佩服佢嗰個戲裏面嘅嘅 個處境係。 係啦，冇錯，即係佢唔會話因為你打我， 因為你打我哋種族上打我哋就唔開心咁，係唔會嘅。 唔會，即係如果你拍得好，佢一樣會欣賞你嘅。所以其實我諗呢、這個可以一步一步做啦。咁如果即係以前咁不斷只係拍啲戲，只係內地人睇。是冇用嘅咁樣。 冇錯。 係呀，即係如果一味睇錢囉，嗰個就係、是。如果你想擴大啲成件事係囉。即係你做出個軟實力你就要行呢一步啦。咁所以我始終覺得呢套戲呢係要見證下嘅。即係無論佢拍成點，因為北打都講過啦，咁呢套起碼都去到荷里活 B 級嘅。 係啦 ,B 級啦。 唔係話嗰啲戰到底嗰啲，因為今年有好多部呢已經一定仲差過佢。即係我講荷里活片啦，係差過佢都多的事。咁呢度我諗你當睇下打我諗都 OK 嘅，係咪？ 係啊，打係啊 ，OK 嘅， 咁可以啊， 聚焦喺度打咁， 唔好諗太複雜啦，係咪先？呢套講真，我覺得你已經跳出咗以往中國嗰啲賀歲片格局啊。其實呢度或者唔應該用嗰啲嚟比，應該係用嗰啲之前嘅 系咪嗰啲鬼吹灯嗰类咧？嗰啲咩盗墓？ 系啦，即系你譬如咩九层妖塔啊、盗墓笔记啊，嗰扎咯，系啊系啊。 唔系话嗰啲系差啊，即系意思即系你用嗰个 level， 你都卖唔到去西片鬼佬噶嘛。咁佢有人呢套就系佢尝试去呢类型片，咁但系佢向一个可以即系打出去西方市场嘅一个路线咯。咁我谂大家宏观少少睇啊，即系如果呢套戏喺西方系即系叫做受到嘅。即係鬼佬會入場俾死入場嘅，咁又係成功咗嘅。 冇錯，冇錯，冇錯。 即係其實同呢套戲一樣，你都係揾個突破位啫嘛。你點突破佢嗰個波波啊？你話係嘛？ 冇錯。 咁而呢套戲有人一個解讀好犀利咧，就係話其實佢唔係講緊古代，亦都唔係講嗰啲怪獸噶嘛。其實係一個防火牆嘅一個 I T 嘅比喻。 係啊。即係講嘅 就 係一個 呢啲嘢，不如等阿筆打解釋一下，我唔係好識嘅。 咁我啦，你要佢打就打佢都係城牆啦，咁啊出邊嘅手啦，佢就即係比喻浩鐵就擺明係一個即係病毒啦，病毒入侵咁你守住嗰個防火牆咯。咁但係防火牆守咧，咪打打下就打到之後去咩？切得切條通道咩事啊？咁啊，即係識得你 VPN 翻牆咯。咁啊，我覺得即係咁樣理解幾好笑。咁原來就話佢而家呢個系統就係咩啊？我擺明有個收穫。佢又喺度震啊嘛，好直觉咁啊 ，WiFi 嚟噶咯吓，你 WiFi 俾息炉就控制嗰扎兵啦。咁啊，点解而家一镬翘起咗，兽王一死，全部作战瘫痪啦？因为佢就而家行紧啊，即系叫做咩一主模式咁样。佢话而家你电脑啊，好多时啊叫做咩多主模式，将啲任务咧分派俾指令唔同嘅部队。咁如果个兽王做到可以一主统领，譬如六隻。咁六隻入面再統領一個小隊，咁啊變咗死咗獸王都仲有嗰六隻可以控制住，咁啊成個作戰模式就起碼都唔會停啦咁樣。咁啊即係用一個 I T 嘅角度去理解呢套戲，咁啊幾好笑嘅佢講得係啦，我啊覺得幾正解嘅。即係你問我佢係咪想拍 I T， 我啊覺得佢真係本身未必係啦，但係佢實情係用咗 I T 嘅概念喺入面，事實。包括佢編劇可能方便自己，因為我又係嗰句啦，咁你下下十幾萬隻。魔兽咁点得嘅啫，咁大佬你又冇钱拍十几万个士兵冲埋过去排山倒海咁样啲大战役，咁你永远最主要两个人打啫嘛，咁最好嘅方法梗系话杀一隻就其他死晒啦，即系呢个模式就系好多时其实你天煞二都系噶，天煞二最后又出只嘢，咁嗰架蜜蜂飞机跟住佢转，咁就一嘢整死咗佢爆，咁全部爆晒嘅，跟住最大我就话你杀到只王咩，成只军队爆晒。佢咪走喎，爆炸喎只头，咁你咁边通嘅啫？咁但系问题是往往啲即系啲收唔到科就会用咁嘅状，即系咁样嘅处境去解释。咁当然即系编剧咁写嘛，咁睇咯。即系我又觉得又睇戏冇得拗戏嘅，不过就即系咁样叫一个低嘅设定咯，即系低嘅嘢，咁我哋可以 judge 佢低，即系我冇话佢唔得吓，你点写都得，系咪先？咁你写话啊，最后麦定能吐啖口水赢咗都得噶，咁但系我笑你低啫嘛，对不对？ 唔系，即系呢个设定上咧，佢系为咗方便个故事咯，纯粹。 冇错。 咁合理性就非常唔合理，因为如果你要讲佢可以即係一點突破就可以破曬所有嘢，你要解到點解？尤其是咧，當你呢啲係一群生物，即係好似 alien 咁嘅嘢，你要一個 queen 啫。咁當然 alien queen 係好緊要，但係你就要殺咗個 queen， 唔代表佢其他嘅人企喺度。 係咯，咁你變咗202個套路都唔會話個目標係一開波就要打隻母後嘛？調翻轉係都要不停打、不停打、不停打，最後逼虎跳牆殺隻母後啫嘛。佢又唔係話要贏呢場戰役就要打隻王咁樣，咁即係變咗你見人哋個擺位都唔係咁。 唔系，因为你 alien 佢哋主要系要离开岛就算，因为根本冇可能消灭晒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即系你只 escape 啫嘛，即系纯粹系逃离嗰度啫嘛，佢哋其实咁。 系啊， 咁啊有啲 不过佢又唔担唔就入咗个母后，哇，生紧蛋，咁啊跟住后屘啊，索性烧埋啲蛋咧，母后复出咁解啫。咁啊变咗个摆位其实好现实嘅，虽然佢都最后会打只母后，咁但系喺呢度就变咗又会。即係太 straightforward 咯， 純粹 convenient 咋。即係而家好多時啲編劇咧，所有嘅嘢都係為咗方便自己。咁但係佢就冇乜顧嗰個世界觀嘅合理性定。 冇錯， 即係設定當然都點設定都得，但係好似唔係一個好嘅設定咯，即係咁。 冇錯，冇錯。 即係其實佢為咗方便自己，純粹係咁嘅啫。咁你做得好咧，唔知都合唔合理咧？唔合理。咁如果你要話嗰樣嘢係咁咧，的確佢係一個電子嘅嘢啊，咩咧就似會係咁啦。 冇錯， 即係如果你話而家係打緊 Terminator 咧，或者你可以夾硬即係類似咁樣去，即係去咁講啊，係咯， 明白， 係啦係啦，即係你 話 Skynet 一死咁啊，你當啊，咁其他你話嗰啲其實都會唔識喐咁，但係當然其實應該唔係嘅，係咁，但係你咁講，我即係你都吹你唔上嘅咁啦， 冇錯，係啦，即係我哋 嚟就唔可能咯，係咯，好明顯你 Terminator 唔係嘅，因為你 Terminator 其實佢自己行動㗎嘛，都係。 冇錯， 咁但如果你要咁講都冇話唔得嘅，係啦。咁如果你話佢平時一隊軍隊嗰啲，其實係佢係統一指揮，佢唔係自己 AI 去指揮嘅。咁你咁講又冇話唔得嘅，咩遙控機嚟嘅啫？原來平時嗰啲咁，咁你可以咁講嘅。咁但係生物就唔可以係咁咯，係咯。好啦，咁啊， 同埋。戰爭上你問我，即係始終都係又係劇本上啦，佢太 straightforward 啦。二來咁你作戰都可能有啲橋嘛，即係而家就話叫做啊少少扭橋，就話原來個兩次攻擊係聲東擊西，咁其實係掘嗰條隧道嘅。咁其實你預期係唔係橋啊？咁你掘個隧道，你咪可以話一同掘咯。你關聲東擊西咩事啫？ 佢嘥咗好多功夫咧，去度佢每一個唔同顏色嘅部隊有啲咩玩啊？ 哦，咁係啊，係啊，佢又唔同嘅，係啊，好燦爛嘅。 佢嗰個戰術運用嗰度咧，佢就反而冇落咁多嘅筆墨咯，即係去諗咯，係咯。 冇錯，冇錯，同埋有啲轉折咯。即係你問我，依一刻劉德華好似都係牽住走嘅啫，俾人哋。咁佢都係只能夠發現佢嘅弱點啦，但係就冇橋嘅，即係佢都好 straightforward 啊！啊，知佢拍磁石就用啲磁石啊，點樣空戰咁樣？咁你可以有啲橋啊嘛，即係可能你可以做又話發覺啊，原來發現咗魔獸弱點點樣，可能我又要整啲化學物品，可能整啲毒啊，或者咁你打唔贏佢咪毒佢咯，毒唔到佢咪可能又整個陷阱跌佢咯。即係你其實你可以諗好多作戰上嘅變化嘅，又唔係話咁單純，佢攻過嚟我啊要擋佢咁啊，屬於佢嗰啲叫做好似美式足球式咁樣攻守。兼具喺度沟冲嗰隻，咁你可以你作战系可以好立体㗎嘛，即系我会咁立体啦，咁可以即系做得好啲嘅咁样。咁但系嗱，你问我咧，整个总合评分啦，我又觉得今年咧烂片啊，即系尤其是荷里活大片嚟计啊，即系大嘅片咧就烂片就何其多嘅，咁咧佢就不至于去到单数。咁你如果你睇开我即系广播都讲啊，今年好多戏单数啊，即系包括天煞。譬如刺客教条啱啱嗰高嗰部，另外分歧者咩赤城者末世警觉，咁嗰啲咧我都系俾单数，咁呢套一定差唔多，我评就廿分。 好过呢啲噶啦，已经 系咯。系啊， 所以我 谂唔代表合格，即系我个人意见都唔系合格。中下 即系占佢底嘅，仲有好多嗰啲已经系荷里活大片。 系啦，系啦，嗰啲系更加冇藉口啦。你为 A 级制作，你最后拍套烂嘢，轰烈嘅烂度，咁你嗰啲系更加应该插到底。呢套都不至于。 如果呢套系升上嚟啊嘛，始终系。 冇错。 系咯系咯，即系由一个好低嘅 level， 喂，大佬佢之前系零鸡蛋嘅攞，喂佢而家都攞四十分，咁 OK 啦，你仲想一跳跳一百分啊？咁唔可能噶嘛。 冇錯， 即係你咁諗啦，係咯，即係我覺得值得見證一下嘅，因為我覺得係中國嘅叫科幻片都係一個突破位嚟嘅。 冇錯。 咁有人話今年嚟緊仲有三體啦，咁但係三體唔知都唔知幾時先正式有得睇。 係啊，其實好似都係埋緊班嘅，好容易知。 拍咗啦。 拍咗嚟嘅，即係做緊後期係嘛？ 唔知啊，我見佢仲有畫頭嘅。 哦。 畫頭都好耐噶咯喎。 明白，但有畫頭都未必拍咗嘅。 我唔知係咯，可能會 紙片嚟啫嘛。 係咯，會唔會咧？ 係啊，你當片翻啫嘛，好多都未。 佢因為第一集咧，佢呢個只不過係講翻由文革嗰陣開始講咧，其實佢冇乜大嘅科幻場面嘅，即係佢好正常嘅呢嘢仲係。咁所以其實佢唔難拍㗎。嗱，跟住佢要拍埋二三就難啦。咁嗰啲人都拍唔到落去，但係第一唔難拍嘅，所以我好奇怪點解講咗咁耐，我哋都。但佢哋就話今年就會做嘅，咁我都想期待一下，因為三體係喺中國嘅科幻小說嚟講係好出名嘅， 正宗咯，攞星雲獎噶嘛佢直頭， 即係佢哋覺得好勁啦 ，OK， 但 係真正真心科幻嘅， 我唔知嗱，老實講，我卡食牌佢係傷痕文學多啲， 咁係，咁你高手嘛？即係你以科幻嘅角度去 pitch 抓住嘛？ 咁我唔係咁樣，即係因為佢本身佢係的確係開頭係講文革嘅，即係你傷痕文學就係講文革嗰啲嘅傷痕文學啊嘛， 冇錯。 咁其實我覺得佢初頭殺出嚟，佢都係因為食住呢樣嘢啫嘛，唔係話因為佢係科幻咯，係咯。咁同埋你話佢好有獨特性咩？其實佢講嚟講去嗰個最獨特嘅地方，咪叫黑森林理論啊嘛，即係其實就係 槍打出頭鳥啫，你邊個趌個頭出去啤你咁？因為其實有咩咁特別啫？即係佢個理論即係話，哦個宇宙好似一個黑森林咁嘅，黑森林唔係蛋糕，亦都唔係鹹嘢，係真係一個黑暗嘅森林咁嘅意思。咁你邊個突然間誒點燈咁？咁人哋咪向你開槍咯？即係佢都唔知你做乜㗎，即係總之你暴露咗你嘅位置，就會有機會有人， 就會有機會有人嚟搞你， 搞你冇錯啦。咁佢就話咧。喺呢個宇宙裏面咧，最緊要嘅就唔好咁做。咁其實佢就話咧，啲人成日放啲咁嘅咩嗰啲咁嘅探測衛星出嚟， 咩信息上去嗰啲， 又話我哋喺地球啊，咩我哋睇人哋第三，佢話咁其實好危險嘅。嗱呢樣嘢其實唔係新嘅，當然啦，因為佢呢個小説都好耐嘅，咁我唔排除會唔會佢之前，但我唔相信佢之前係冇人講過呢樣嘢嘅。OK， 佢咁樣霍金成日講噶啦， 霍金佢好近年先講嘅啫，因為呢本小説好耐噶啦。OK， 係 明白。 咁其實。即係早好多年，日本動畫都有用過呢個嘢，即係玩過嘅 ，OK， 啊，嗰個叫 Hero Man 啊，係 ，OK， 咁 anyway， 咁但係佢講嘅時代應該係更早嘅，咁但唔代表即係美國冇其他科幻作品有提出過咧，因為呢個其實唔係話一個好，唔係真係一個好確好特別嘅一個講法嚟嘅，其實嚇，咁但係 anyway， 咁但係捧到天咁高啦，咁佢自己亦都非常話乜嘢咧，就係、呢個世界係即係大樓啊。啊！那個作者叫大樓，唔係香港個大樓。咁佢話呢個世界係冇軟硬之分嘅科幻，只有真同假，佢嗰啲係真，你嗰啲係假咁樣，即係串到咁喎。 係 係啊，咁我又唔係幾聽得入耳。 係 即係呢啲咩所謂真科幻、假科幻咁，即係我哋而家日日喺度講緊啲咩星戰啊，一直情嘅垃圾嚟啦，即係真係嚇喺佢哋眼中，即係甚至乎啲咩 Interstellar 都未必入流啊，唔好講話。 系， 即系嗰啲又系下下讲到阿西莫夫嗰啲咁嘅高度，咁呢个世界就即系咁，即系科幻小说得几本嘅啫喎， 系， 即系算啦。咁 anyway， 咁但系如果佢呢套戏真系拍即系出咗嚟，我都想睇下嘅。OK， 系， 以往我嘅接触都系啲好零星啦，我就唔得闲成本书睇啊。即系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做过好多唔同嘅嘅版本出嚟嘅，其实有 game， 即系我嗰啲算唔算系 game 咧？即系总之人用有亦都 YouTube 人做过一啲。即係好簡單咁將成個仔講一次嘅，係啦。咁佢哋一路講到好遙遠嘅未來，亦都去到宇宙㗎啦。即係佢第三集，但第一集依然講地球，係講而家到嘅啫。即係由文革講到而家到，係係係。咁唔係有趣嘅，有趣嘅。OK， 咁希望今年真係睇得到呢個啦，係咯。咁而另一個就係其實已經北美做咗，而我哋將會下個月啊，係咪做嗰套叫 Arrival 啊嘛。 系 Arrival 冇错， 咁 Arrival 我又唔记得香港叫咩名啦，即系嗰个咧，即系明明维港， 咪空降啊嘛，系嘛，曾经话叫做，系啊，后屘又唔知叫咩名。 其实我哋讲咗嘅呢套戏已经 ，OK， 系啊系啊系啊。 咁呢个就嗰时大家最觉得出奇就系佢竟然将嗰个东，即系嗰个上海嗰个系嘛，嗰个东方明珠塔系嘛， 系冇错， 就 key 咗落 ，key 咗过嚟 香港度，即系大家记得嗰个，跟住佢坦克船好巨型，好似个石春咁。咁嗰套戏咧，其实个原作者咧系一个中国人嚟嘅。 冇錯， 不過佢就係美籍咧，係美籍中國人，咁但係都係中國人，咁係中國人寫嘅話科幻小説嘛，咁嗰個又係攞獎，我覺得好勁，咁同埋呢個作品係真係拍咗出嚟，西片，咁呢套戲我推薦真正嘅科幻迷睇，但係你唔係就唔好睇啦，因為好悶嘅，佢講嘅嘢個高度咧唔係一般人可以明白得到嘅， 明白， 因為唔係打嘅，你以為佢嗰個係天殺，你入去睇就瀨曬嘢啦 ，OK。咁就呢一套咧，我可以話在我嚟講啊，因為呢套如果你即係我就睇咗啦，2016年已經，但其實香港就2017年啦。咁呢套我就覺得係2016年同2017年其中一套，如果你真真正正嘅科幻迷咧，係必睇嘅一套戲，即就係 Arrival， 就係空降，係。咁我先講咗第一套，我覺得即係要介紹翻嚟緊香港朋友要睇嘅戲，其實網上面有一睇好耐，係因為做咗㗎啦，其實北美已經。好咁啊，好啦，咁啊，我哋一陣都會講下啦。北打有個 list 嘅，即係今日咩戲？咁係咪講埋其他北打想講嗰啲戲啫？ 今日梗係啦，有時間啦，梗係要插插葉念心啦，係嘛 嚇？點解咧？ 你睇開我文咧，我對佢有仇恨嘅，因為葉道我由佢咧，我即係我出道咁耐咧。 喂，咁佢 葉念心吐吐都有成文， 有時都 OK 嘅，係咯。 嗱，佢嘅 OK， 我真係套套我都插，而且係寫緊係講緊幾千字一篇長文插噶，我真係越嚟好少有一個導演我插到咁行嘅，咁佢真係套套插，我由佢，不過我又不至於去到咩我的最愛 想當年嗰三部曲，咁嗰時我未開始寫影評，但係總之之後我又真係好耐啦。咩第一次不是你之前嗰扎咩咩換妻又玩換妻嘅咧咩咩咩換妻日記啊咩我唔記得，即係嗱即係嗰套開始，一路套套我插插到去同許冠文嗰套乜鬼咩 delete 愛人再插插到好盡咁啊！上年嗰套紀念日咧，我收筆啊，有啲網民啊 PM 我問我喂。叶念心、啊，你仲唔开波？喂，少有唔讲、啊。嗱，我冇出文赞，因为我条戏挫住。因为一个差嘅导演咧，佢拍咗十套烂片，有一套好睇，冇冇理由大力赞嘅。因为佢之前真系有十个古典 都 OK， 即系啱啱上次嗰套。 系啦，咁我发过纪念日咧，我真系入场睇。咁我觉得佢个头咧开得有板有眼，同埋佢系有啲跳脱咗咧。以往叶念心就系好好识得摆啲场口啦，又即系好歪曲咗个爱情啦。佢今次系会回归翻系写实啲嘅，讲一个七年之痒，即系一个真系拍结咗婚七年嘅人嘅处境。咁啊，趁一对绝症嘅夫妇点样面对死亡，从而启发到爱嘅真谛。嗱、你听落好似闷闷地，咁但系佢拍得地道，又要加啲地道笑位。咁啲譬如张继聪咪演得好嘅，同阿唐明。咁趁出嚟咧，会有火花。咁加上佢两个系不温不火，佢唔系嗰只咧炒大镬啊，有第三者啊，类似啊，你又讲大话，跟住又翻到嚟或者出去蒲啊，叫鸡啊，佢唔系呢啲咁单纯嘅，系即系嗰只感情钻探，从而就发觉佢当以前系有少少嘢，有条刺，嗰条刺越整越大，最后就啊又要冰释前面，觉得好攰，不如分开。即系 呢个有啲深度，有啲深度啦、啊，比起以前。 系啦，即系叫做我觉得写实啲，同埋就描述得叫细腻啲啦。心我就觉得又唔算话真系，唉，即系你话拍落去出边啲文艺片都冇得讲啦，佢都系 M K 嘢。不过就叫做我觉得转咗风格，我又觉得佢，咁我以为佢系，哇，会唔会又大咗啦？叶念心，屌我屌咗十年啦，醒啦个人。喂，呢套唔差，我唔讲，但我亦都唔赞，算吓、啊、忍住。咁我所以我对呢套咧叫失恋日咧，我好期待，因为。佢宣传就话系阿宝嘛，佢都系阿宝嘛。咁、我谂住续落去会唔会系个即系纪念日做？ 我反应系中礼咁样，我反应系话中礼咁样。 喂喂，睇落唔系，佢虽然个角色叫阿宝啫，即系正如喂乜 Q 角色佢都叫阿宝啦，不嬲以前咩我的最爱咩十分爱嗰啲，喂但系又唔系嗰啲角色，因为包括阿宝个阿爸阿妈唔同咗啦，咁个背景都唔同咗啦，咁另外张启聪个角色又唔同咗，同一个人但系 叫嗰个名噶咋。 系啦，咁啊变咗你当系即系第二个故事咯。喂， 一 睇哇， 第一次不是你咧，即系啊，我成日都唔记得嗰条女叫咩名，爱回家嗰、那个。 边个？边个？你话边条？ 咪第一次不是你嗰、那个啊，咪爱回家嗰、那个 啊。系啊，嗰、那个嗰、那个系啊，我都唔记得啦。咩蒋唔知乜鬼？ 蒋嘉文，佢都系叫阿宝噶，喺嗰个古仔入边。 其实佢唔差，第一个不是你，其实个女主角唔差嘅。但拍叶念心唔掂啊。 我想讲系佢都系叫阿宝咋，即系佢唔理嗰个边个做边个演嗰咩古仔，都系叫阿宝。系啦， 冇错。咁拍得唔好，咁其实你与阿 Steffy 咧，我公道讲，我啲人又话佢屎戏，其实唔差喎，喺女仔嚟计。系、啊，我觉得佢有戏喎。阿 Steffy 尤其是一开头佢当年啊流于花瓶啦，即系啱啱出嚟嗰下，但系大佬叶念心拍佢都拍咗，我谂十五套啦。咁你拍咁多套有进步啊嘛？佢嚟到而家咧唔差嘅演技，即系有演技，系叫做个样，我又觉得顺眼啦。所以啊 哦、 喂，而家肥咗啦吓，即系唔系再叫青春啦，咁但系合理啊，佢都系演翻中女角色啫，佢冇话自己廿零岁啦喺戏入边，咁我觉得 OK 嘅，即系因为我年纪都唔细啦，咁但系就我觉得 OK， 咁但系始终拍叶念心嘅嘢冇前途嘛，你有演技又点啫？你啲戏垃圾，你上唔到大台，咁讲翻呢套一睇，喂，我点解咁猛啊？因为我有期望啊嘛，喂，永远都系咁噶嘛，我成日话你烂嘅，我预咗烂嘅，咪睇我冇嘢嘅，即系你话。王晶咁你偷天特務預忍咗啦，屌你劉德華加黃祖明咁係下巴，咁預 Q 咗咁我冇嘢喎，平常心睇咪當爛片睇，睇完咪俾個爛嘅評分，咁我唔會動氣，咁點解痛之心扎之切就我諗住佢有進步，點解呢套屌你咪退化去翻嬰兒鞋時期，喂衰過我的最愛嗰啲喎仲，咁變咗咩咧？其實我覺得佢似混種啦。就似系好似王晶、嘉伟嗰只 sell 女 ，sell 啲场口，露下波啊，咁又搞啲一个三人一景嘅笑位，即系譬如搞一场老千戏，聚焦个赌角咁啊，但系搞搞笑笑又突出下啲阿波喺度搞笑啊， 嗰邊大波嗰個佢成日御用嗰個唔記得咗，跟住然後又到佢咁兩個啲場口，咁嗰場戲搞耐喎，十幾分鐘賭千戲，就賭啤牌、賭神咁樣嘅最後，咁最後原來先知一個賭千局咁樣，有啲笑位，咁冇意思，成套嘢即係嗰 part 冇意思，咁成套 Q 個大 Q 度講個賭千發現即係遇上咗阿寶啊，即係阿 Steffi， 咁賭千眼中一睇就知道阿寶個未婚夫係有問題。咁但阿寶唔信，最後啊點樣揭骨啦？測試佢，最後證實咗真係奸嘅。咁最後就玩咗佢一鑊咁樣嚇。咁、啊、但係咧到 ending， 因為佢老千之前就阿 Steffi 幫佢簽咗一個壞嘅富豪，嗰、那個富二代咧臨坐監之前就揾人賣起阿張繼聰。咁最後 ending 咧係古惑仔式，就張繼聰俾人斬，嗰邊就張繼聰好型咁樣就叫佢走啊，唔好理我。哎呀，我哋呢行啊遇咗噶，咁跟住就喺度中刀。我屌大佬，有情歲月咩拍架？跟住哎呀，我都唔知道，我講到即係個心都翳住。咁啊，最大我就成套戲咧，阿寶冇感情上嘅描述嘅，因為咧你以往出方力心，你梗係唔使跟感情嚟描述啦，合理喎。你紀念日，屌你同一 pair 咁啊，大佬啊，我睇啦咗四五集，佢都仲係同方力申一齊，咁冇合理嘛。但今集你個新故事，我都冇描述到阿 Steffi 同劉浩龍高中愛情嘅關係係點。咁我就知道好似就佢其實未結婚嘅，但就已經好似有啲好似老夫老妻咁啦，少啲溝通咁就好屈點，大概知個客觀個情況。佢哋兩個冇表述過個情感究竟點嘅，咁變咗有人背叛，觀眾咪唔投入咯。咁我咪心諗，你都咁淡感情啦，屌你咪分手啦，仆街唔仲咩？即係有個咁嘅感覺，咁你唔好睇㗎。咁我唔會投入咗去阿寶度，覺得佢幾咁唔抵㗎，因為我哋都唔知究竟劉浩龍對阿寶本身好唔好，係本身好扮嘢，有偷食。你還是本身都 VVV， 你中午口埋去，咁我唔知啲背景咧，冇描述過。咁但係描述最詳細嘅就係講點報復嘅啫，就係阿寶知道阿劉浩龍原來瞞住佢另外一條女嘅啫，其實都唔係叫做去到捉奸在床嗰只咁高層次，純粹喺街見到佢即係講大話，同佢上過車嘅啫。咁呢樣好抽離噶嘛，大佬，咁你唔俾真係女同事上車，咁你男仔講大話咪講大話咯，咁你不至於你話。喂，確實證據見到佢有床照啊、微信啊，有啲鹹嘢就話即係叫做真係出軌啫。其實就未 confirm 出軌，阿寶已經好堅決地夾過張繼聰老千朋友千個男朋友。咁個目標就係要去新白娘子，同埋要佢以為同佢結婚，到到結婚嗰日先知原來結宗佢係奸人，即係咁樣，即係佢玩到咁大嘅。咁你冇意思嘅，你聚焦呢啲報復，咁我觀眾睇會理得你啫。我最緊係套戲好睇啫。咁你聚焦個報復過程，你冇意思。咁、那個過程又唔係啦，又 呢度唔係愛情片嚟咯，如果係咁。 俾老千片係啱曬頭，即係你問我不倫不類。嗱，你問我，喂，錢國偉係爛嘅，佢拍套乜嘅綁架叮叮當，又喂名刀名槍，我服佢嚇、啊。我雖然爛片，我都俾廿零分。我去拍套辣景霸王花，喂冇嘢啊！我見我有十幾條女 冇啱睇啊嘛， 係啊，我覺得名刀名槍我 OK 喎，我話我咪以睇甜嘢入去咯，我咪睇波，喂講得通，我 OK， 我都俾三十，喂呢套我五分，我谷鬼氣，我條氣仲而家仲坐住， 五分多， 喂得唔掂啊？你即係混合式就變咗佢就退化到係王晶嘅嘢又拉啲落嚟，嗱呢啲 王晶好啲啊，應該 係啦，就係、是、我都王晶不如，因為王晶名刀名槍啊，同埋王晶佢計得好準嘅，佢知道你觀眾要乜就俾乜你。佢唔會好似而家就似係即係我哋話齋啱啊，一扎嘢炒雜咁冇 fusion， 即係盤菜擺埋一齊，唔撚喺一齊煮，就咁擺上面嘅啫。嗱，十五分鐘之後就倒啦，倒完啦，整十五分鐘古惑仔落去，跟住十五分鐘之後就喂整翻兩個阿寶。咁其實入面佢都叫唯一有一樣嘢係讚嘅，就阿寶同佢阿媽金燕玲嗰個關係咧，佢就今套係描述得幾鮮明嘅。 嗯， 即係佢係個話個金燕玲係啲過氣明星，想當年細個就因為佢係明星咧，佢唔認佢兩個女。咁、 哦、 所以阿寶就好記住呢樣嘢，就覺得阿媽細個都唔認佢，佢就覺得冇愛。咁而金燕玲嘅角色咧係一出嚟好霸氣嘅，成日鬧阿寶話佢你卅歲人又揾條仔，條仔又廢，揾錢又少，你又自己打份咁樣嘅工。學你個妹啦，咁佢好偏心個妹，咁個妹佢揾咗邊個做咧，都無線嘅大波嘅都唔記得邊個，咁啊，因為我唔係好睇無線嘅一啲，但係都出名嘅，咁啊，那個妹就真係跟佢做明星，咁佢又覺得即係好似個妹就， 你唔係講阿十優港姐啊？ 唔係，十優港姐就好戇鳩，佢做個角色好啦，戇鳩啫，講，咁嗰個唔係十優港姐，嗰、那個係。无线噶，其中一个眼唔记得啦。咁啊，声揿下嚟睇。咁佢就觉得即系个妹先似佢，咁佢锡晒个妹，咁所以更加阿宝啊觉得被忽略嘅。咁但系都始终系阿妈，咁、那个关系就咁样。咁但系有一场就系、 对嘴戏，就真系闹交戏，就讲翻晒以前啲嘢。咁金燕玲食住支烟，跟住又一路少少喊，一路讲：衰女，我要搵食啊！我一个人凑大你两个，你觉得明星可以拖你两个？嗰阵时仲可以单亲妈妈咩？咩时代啊？咁跟住一路讲一路有少少眼湿湿喊，咁金燕玲有啲戏咧撞埋阿宝又喊，跟住仲讲下，咁其实阿宝就系想问佢借钱堕胎嘅，因为佢有咗阿刘浩龙骨肉，但系佢已经知道刘浩龙奸啦，咁就问佢借钱堕胎，但系就金燕玲又唔肯俾咁样咯，唔系借钱堕胎 ，sorry， 系话借50万，咁佢埋嚟做咩咧？Sephy 唔讲嘅，咁后屘原来嗰五万系我嚟装个局咧。装啊刘浩龙嘅，即系类似啊，咁但系总之要问佢借50万，冇讲原因，咁啊金燕玲唔肯借啦，当然，咁跟住后屘一轮咁样闹交，闹下之后金燕玲喐手冚啊 Sephy， 咁嗰处幕戏啊真系冚落去，咁 Sephy 真系即刻嗰啲戏好真嘅，即系喊啊，跟住讲咗好多嘢，咁两个关系建立到，咁但系最后 ending 就惊阿妈肯借啦，咁先有个 touch 位噶嘛，咁系呢段关系咧又写得几好，其余就冇啦，套戏零嘅。 其实呢啲系因为做对手戏嘅人有戏先带出嚟啫。 又系嗰句咯，你两个有戏嘅人行埋一齐，咪有嘢做。 我觉得唔系两个啊 ，OK， 即系一系金燕玲有戏啫，真系。 啊，咁系，即系，但系你唔系啊？又咁讲，你新女星嚟计，佢嗱 ，Steffi 起码好戏过我最真个黄婉之。 哇！你咁样比就梗系啦。 系啊，喂，但系最惨冇啦，你预啦，新一代女星有边个啫？你仲数郑秀文啊？我觉得郑秀文啲戏都差过 Steffi。 唔系啩？ 我屈点讲啦？咁你冇人啦，你数嚟数去有咩人啫？你香港你系有老问题啦，演员断层噶嘛？你抄嚟抄去都仲系三十年前嗰啲明星。 人好多，不过唔识做戏嘅啫。 系啦，咁你新嗰啲咪就系嗰个新港姐。嗱，新港姐做嗰个角色咧，就系一个好迷信嘅，佢其实就刘浩龙个亲妹。即系意思咧，佢就会叫阿 Steffi 做大嫂嘅，虽然未结婚，咁但系两个系比较熟。咁喺个妹嘅角度，佢知道刘浩龙奸咧，佢都唔帮刘浩龙，就帮翻 Steffi 嘅。你当系咁样姊妹啦。咁而佢咧个老公咧，唔系老公，佢个男朋友就系阿王，即系做阿王嗰个角色。OK， 咁佢喺入边就系当系一个好呵护佢嘅男朋友。不过呢个女仔咧就好迷信嘅，咁所以佢譬如嗰一日佢睇到啲星座话佢唔好运，佢就叫我男朋友唔嚟嘅，又唔好嚟搵我啊，搵亲我会咩？即系类似系一个标榜佢好迷信啊，成日睇星座又听麦玲玲讲嘢嘅人。咁最后就话嗰个男仔要结婚，因为佢老豆做冇方，佢要冲喜。咁原本系预出年结婚，咁佢就叫个女朋友就话不如今年结啦，冲喜八八做冇方。咁谁不知嗰条女听到就话吓。你将我个结婚当系救你屋企人嘅工具啊！我哋咪 plan 好咗两年后先结婚，我唔想个 plan 俾你打乱咯，咩类似咁啊？跟住后屘搞一搞下，直头闹埋交，咁啊闹埋交，两个人就分手边缘嘅，咁最后又讲起咔啦咁样，最后就有啲笑位就嗰个男仔揾埋麦玲玲出现，咁啊麦玲玲系真实出现咗啊！咁就做返麦玲玲嘅角色嘅，然后就同佢讲，其实我算过你两个嘅八字呢，虽然两年前后结婚系好，不过今年都唔差，咁同埋你有得解，咁跟住噏完咁样，咁照计条女狠嘅，谁不知条女又唔知点样 keep 啦，后屘一轮对话，调翻转就条仔再爆咗大镬，就话原来当年呢唔知点样去旅行嗰下，佢就搞咗佢个姊妹嘅。即系叫做上个床，咁但系呢单嘢就一镬出轨嘅啫，咁但系之后大家都揿住咗，咁啊咁耐冇讲，佢后屘就话，以为系个女仔报复，就话咪因为呢单嘢啊咁爆出嚟，咁所以就叫自己鬼拍档，后屘就爆咗，咁最后话分咗手咁样咯，咁即系有个咁样嘅小角色。 网上边咧，啲人踩得呢个麦明斯好犀利，即系我先呢套戏啊，即系话哇好差啊做得咁样。 唔系啊，佢真系差啊嘛，但系我头先讲就佢戏入边嘅表现啫，但系佢个表现又真系好差，即系好似。唔似做緊戲嘅，即係好似一來讀對白啦，二來好浮誇，即係又係嗰啲唔識做戲嘅人就會咁咯，即係對住鏡頭就會諗咯，個樣要諗啊，要扮嘢啊。 佢哋真係做緊戲啊！ 係啊，冇錯，啱啊，係啊，係啦，啱，佢真是做 acting， 而唔係讓人哋覺得佢唔係做緊戲，咁呢下大鑊。 唔係佢哋有個成日有個錯覺咧，就係我而家做緊戲啊，所以我要好誇張。 冇錯，冇錯。 咁呢個通病係而家無視好多個。即係包括翠如 BB 啊，好多個呢啲即係都唔得嘅，即係都係咁嘅，即係個咩啊，個阿叉妹叫咩名，我哋都唔記得，陳海林啊，呢啲全部都係呢啲問題 嘅。係啊， 即係佢哋太過去自覺自己做緊戲就係。 係啊，冇錯冇錯。 係呢個問題。 類似啦，所以變咗呢個係叫做我今年咧，其實數咗嘅，即係叫做十大爛片啦。你知我啲回顧咧，咁我哋啊好早已經寫㗎啦。咁但係咧嚟到月尾又好有驚喜喎，因為今年咧好多爛片啊擺喺尾喎，包括咩咧？刺客教條咁啊，上年嘅爛到喊啊。咁啊，刺客教條嗱，你啲高手始終有打機，咁我都係皮毛，因為我 A C G 我不嬲，我得 E G 嘅啫，我即得 A C 嘅啫，冇字嘅，我不嬲唔打機。咁所以我唔係好啲。咁但係我以電影角度，我都係最 challenge 佢啦。做乜鬼啫？人哋又要投入古代，你就下下古代現實對級。我就其實最插佢呢個取向啫。嗱，你話佢拍得悶，拍得黑黑黑掹掹咁啊 ，C Q 彈啊，技術上嘅啫。咁你話拍到係咁啊咁，我咪最多話你唔得啫。咁但係錯咗就係你個現代同古代對級，同埋個現代氣氛冇必要咁重喎。咁呢個就係你個創作方向上已經行錯啦。我哋觀眾唔係要睇呢啲。 想慳錢嘅就係冇，佢冇咩方向。 咪咯，咁你變咗就咁嘅，咁同埋你喂啲你啲打又已經少啦，仲要唔好睇，同埋又無限拍酷喎。咁十五分鐘係咁跳來跳去，大佬乜鬼都死啦。同埋跳來跳去都有個洞，屌你話跳啦到去又落咗隧道啊，落咗啲岩石啊，飛到去個海啊，又跳啲嘢，我都仲叫 OK。跳來跳去都係一個嗰、那個古城，即係好似你波斯王子咁樣。咁你點啫？咁明明係波斯王子，你其實呢套都有啲似想當年嗰套波斯王子。即係把刀咧，後面好似回到過去 reloop 十秒咁樣嗰套啊，即係最早嘅波斯王子。 本身都係由嗰度調入出嚟嘅。 係啊，咁你波斯王子就又係拍酷噶嘛，又係 sell 即係打機嘅 sell 去飛檐走壁噶嘛。喂，但係人哋拍得動感好多，波斯王子。 好 咯，咁你大佬人哋喂波斯王子好耐咯，差唔多十年前喎，人哋已經有咁嘅水準。乜咯？你而家嘅 budget 同埋而家嘅特技，喂大佬啊，你問我雕花得啦，屌你咪任你畫噶啦。 呢一套你演嘅人啊，係仲大聲過波斯王子啊！ 一定添啦，咁你話曬而家喂慈禧皇后生係咪先當扎？咁你喂點？ 仲 啲 嘅，仲有好多其他人 嘅。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冇錯，我聽你上陣時有講過。 呢套其實唔係 B 片嚟嘅，本來佢 冇錯， 即係佢係用 A 片拍到到 B C 片出嚟啊，係啊， 咪咯， 高手啊真係。 即係變咗就嚇死人咯，咁所以變咗我爛片咧，哇有驚喜啊，又插咗啲落嚟啊。不過我諗講我自己啊，我好個人嘅啫。咁我覺得佢爛極都唔夠天煞而爛嘅，即係如果係今年計我擺位就天煞而爛。係 啊，兩睇啊。我冇中眼瞓先最少天煞而啊。 係啦，咁樣就咁你 都係爛嘅。 係啦，咁樣咁如果係咧，唯有順勢啊，講講呢個十大科幻片啦，好吧？ 好定差？ 咁我自己過 好定差？ 冇錯， 十大 係啦，好啊好啊。 好定係差啊？我意思係。 我講咗好先啦，同埋先講好先講。喂，好咧，第一位咧，如果講科幻啦，我唔知道算唔算科幻，我就會擺呢個叫做，喂，等等，我彈咗出去第二個頁啊，我就會擺叫做《單身動物園》，我定義為科幻片嘅，係啦，即係嗰套變龍蝦套。 咁講嘅，啊龍蝦套啊嘛， 係啦。我就會擺佢叫今年第一，因為佢83分。咁啊，《單身動物園》呢個我都出過文寫，咁好正嘅，溝得嚟低成本，但係拍到嗰種科幻味道，而又科幻嘅你有個目標嘛。有時你科幻未必要娛樂噶嘛，佢科幻又做到嗰種真係有嘢想講，即係嗰種譬如反烏托邦啊，或者反物種啊嗰種感覺，咁啊幾正呢套嘢嚇。咁我擺第一位，第二位咧，我調翻轉，我真係擺《美國隊長三》。嗱，我唔知呢啲算唔算科幻片喎？我拜師傅嘅。 科幻片啊，《美國隊長三》都唔科幻片。 系啊系啊系啱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讲咁，我啊摆第二、第三咧，就好多人插我啦。我摆你的名字， 咁都系科幻片。 系啊系事实啦，咁但系你知道啲人又话喂，好商业啫呢套咁样，咁我好坚持，我觉得好睇嘅，即系你 冇冲突噶。 系啊，冇错。咁所以咧，我第三就你的名字，第四咧嗱，估唔到呢套我不嬲，我冇出文，因为嗰阵时我，但我不嬲系沧海为主，我好多人我都同佢 sell 嘅，但系咧你出碟都好似未出。你都未必買得翻，就有一套西班牙動畫叫做《蒸汽女孩與不死貓》。 哦， 正嘢！嗱呢套西班牙畫工，但係畫到宮崎駿風格嘅，做嘢好有尖之城感覺嘅，不過又唔同嘅，即係我又唔係話抄人哋個橋，個大朗似咯，即係個歷險故事。不過女仔有兩隻貓，但係只貓係男仔聲嘅，不過只貓係串串公，喂撞到嘢嘅，又會講到好多，譬如啊咩 Tomorrowland 嗰啲嘢啊，優生學啊，又會講到即係蒸汽，即係 Steam Boy。咁樣冇電嘅情況會點咧？呢個世界，跟住又會講到啲政府陰謀啊，跟住又會講佢點？喂，好多嘢包羅萬有嘅親情啊、友情啊，炒埋一碟。正呢套第四、第五，我已經擺合到一號啊。 哦，咦？係 啦，我擺得幾高嘅星戰嚇，咁啊嚇，咁 啊我都知有人插我，咁我唔緊要，我個人喜好啫，係咪？第六我已經去到末世街十號。 即係已經最好啊！呢個係最好排名啦，因為六十幾分嘅《末世街十號》，即係 Copperfield 係啦。之後嗰套咧，我啊估唔到喎，我啊擺《魚腩突變》喎。 啊！呢、這 個嚇、韓國嗰套嚇、得條魚個魚頭，我又擺佢咁窩嘅情況底下，做到嗰種感覺，係啦，係啦，魚腩突變、然後我就先到 X-Man 嘅《天啟滅世戰》。 咦？天啟你覺得 OK 咩？唔係覺得一般般。 誒、不過而家排到第八㗎啦，即係叫即係第十，即係頭先係第一啦，而家係我倒數嘅，我倒數嘅。頭先即係意思我最好係。是由最好講起咯，即係最好係單身動物園咯。咁呢套係第八啦，咁最後第即係叫十大第十，我係擺迷之時空嘅。第九係捉鬼禁制隊，即係呢個十大。 你講迷之時空即係 日本嗰套， 即係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哇！你嗰度排到第十嗰度，其實 係啊，反 嚟 頭佢多過太空潛航者一分，我即係以我嘅評級啊，係啊。其實我掰佢唔係最後有啲問題咧，佢冇咗佢抌完河嗰度，佢冇搞到又喺個未來度搞，套戲 OK 嘅，即係我掰佢呢樣，但係就死喺最後又啊不至於又留一留手咁咯，係啊，咁解嘅。 故事 OK 咯，其實嗰套戲拍唔出噶咯。 系咁系，啱。 唔即系可能你冇比较，可能你冇睇过佢原本嗰啲动画或者。 啊，咁系，可能系，冇错。 即系系，咁佢其实我个 credit 会俾翻原著咯。嗰啲啊， 明白。 因为佢本身个古仔系 OK 噶嘛，因为系咯， 冇错。 但佢其实已经拍得流噶。 冇错。咁至于烂片咧，我好快咁讲啦。咁第一位烂片咧，我嗱，如果你话借科幻片啦，唔计分华语。 呢个流系咪应该由尾开始排翻上一好啲咧？ 好啊，由尾开始，即系你意思嗱，流系最流，讲最流先定系第十流先？ 系第十流。 我第十流先，嗱第十流咧，我会俾和谐日本动画。边套和谐咧？想当年咩伊藤计划啦？ 伊藤计划嗰个哦， 哈文尼系啊，因为我好大期望入去嘅，点解睇完咧，哇一来闷到扑街。 咁呢套同《师者帝国》再比咧？ 系啊，咁我又觉得呢套差过《师者帝国》，《师者帝国》好啲咯。 好， 系啊 ，OK。 即系呢套和谐，我觉得系想讲得深，但系就做唔到，但系巧门嘅，咁啊啲玩功又唔得咁样。 系啦，下年有第三套咧，就系嗰个虐杀器官会做噶啦。 系啊，冇错，但系我虐杀冇睇啦，第三套已经。 唔系呢套其实可能会值得睇啲，因为其实呢套先系最接近佢哋话佢最正嘅，因为佢系似嗰啲蛇叔嗰啲啊，即系嗰啲。 我知道，系啊，蛇叔。 系啊，系啊，所以呢套反而睇翻嘅，系啊，系。 冇錯。 Okay, 好， 咁和諧之上咧就係、是、火星二種，係啦，係啦。咁啊，所以當然火星二種咁出名，俾翻個 credit 佢啦。 都似噶啦，呢度都要噶， 係啊，係啊，都要嘅。跟住再上咧就係、是、換腦輯空，即係奇雲高士拿嗰套，係啦。 佢咁差咩呢張？ 我就覺得佢，我接受到佢成本唔高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因為我嗰時俾30分嘅，我冇出文，我又唔係話太仔細記得，我就記得有筆嘅啫，那個劇本，即係有啲唔通嘅，講到尾， okay. 即係我明嘅，佢嗰種即係記憶，純粹記憶調換人格冇變嗰種感覺，咁加住加咗條女咁樣，咁但係最後好似喂唔通嘅，唔知點樣，我又覺得麻麻嘅，即係出嚟嘅感覺，係啦，咁我變咗擺呢個位，跟住就係分歧者、赤城者、末世的國， 啊呢套真 係 都係㗎啦，都 係啦，咁啊梗啦，跟住第五天劫。 我呢套你咁憎啊？你 我顶天过真啊！跟住刺客教条， 好第几噶？ 跟住 第几啊？ 天杀二啊！十分 几 字？咁你发觉喂，嚟到呢度好似都就嚟，点解仲有得低过去咧？有第一有套港产片科幻嘅《I Girl》，记唔记得？郑伊健，跟住就 好 何，同埋个肥仔 ，I Girl 有阿娜姐，有冇印象 ？I Girl 梦情人，咁呢套系科幻啦，因为讲机械人嚟噶， 系科幻， 系啊，呢套垫底烂片之首，得唔得？咁中间咧仲有套嘅，喺天杀同刺客教条中间咧，我摆咗套，就系热血新世纪，记唔记得 ？Equals 吓， 我嗰套爱情共产党主义片啊， 系 边套？即系科幻文艺片咧嗰套，因为我觉得佢文艺得嚟做唔到文艺片嘅效果，加上好闷啊吓，咁我摆咗喺天杀同刺客教条中间， 意境好高嘅呢套， 系啦 ，Equals 咁样，唉，咁就呢个就系佢嘅烂片排名啦，就系咁。 好， 咁啊，迟下仲会出文嘅，我都会再搞，不过呢度咁讲啦。咁如果你话真系科幻烂片之首，今年真系会俾天杀嘅，如果荷里活片嚟嘅，港产片就梗系 I Girl 啦，咁嘅。 咁你有冇下年有啲咩期待？有冇边一两套嘅？ 咁我就冇你哋咁熟咯、啊，即系预告未来，我又冇你哋咁专睇晒啲 trailer。咁但系你问我，譬如我 家依刻啊，你問我，我最期待嘅係聖約咯，即係叫咩？係咪二型 聖約 第二集啊？ 聖約， 即係普羅米修斯續集，係咪咁樣解應該？系啦，我最期待就呢套， 啊、 反而 都系嘅，都系嘅。 系啦，咁你 Marvel 嗰啲咧，我平常心啦，即系你话银行守护队二啊、嗯，一路数落去又无限，不过无限之前唔系出年系嘛，无限之前未咁快啊嘛，应该 系 啦。咁嗰啲我平常心啦，即系 Marvel 嗰啲都系咁，我又唔系话算特别期待。咁你跟住再数咗啲咩，我都唔知道。我最记得是圣约 嘅 啫， 好多嘅神嘅女侠啊、蜘蛛侠啊，好多嘅。 啊，系啊，系喎，咪神嘅女侠我都期待 啊， 因为 呢套、 喂，而家大佬做到粒星咁红，因为嗰条女唔做神嘅女侠都冇咁红啦、啊。佢之前拍 FF 7都系下白，即系 FF 佢第一次出嚟 FF 啊嘛，跟住 FF 6啊再出场，但 FF 7 FF 6死咗噶嘛，啊系咪系咪死？系啊，是 FF 6死咗嘛。系咯，飞咗出去嘛，佢中意嗰个韩国佬啊嘛。咁啊 ，FF 五出场嗰时普通花瓶嚟啫嘛，即系都系贪佢够高，即系索咁样啫嘛。边有咁红？因为如果越做越红，佢而家仲红过黑寡妇。即系如果你女星嚟计，咁啊变咗好期待啦，我觉得。即系神奇女侠啊。咁你话蝙蝠侠啊？蝙蝠侠系咩啊？新噶，新 嘅。未有，蝙蝠侠都仲拍紧。 我仲拍紧。 蝙蝠侠系未下年未有。咁啊，其實咁嘅，即係其實下年好，即係如果枕仔排頭，下年科幻片唔少，因為我哋一陣下一 part 咧就會啊馬仔同阿新年，我哋會數啊，即係主要係下年嘅上半年度多啦，因為我哋未數到去尾嘅，咁啊都好多套啊，咁其實一陣就會長講啊，同大家下一節，即係我哋娛樂， 冇錯， 係啦，咁佢可以慢慢再講，唔係而家好 personal， 因為即係睇下如果阿忽打即係據家所知，你最期待嘅係乜嘢啫？咁神奇啦，我都好期待嘅，因為分分鐘係。即係第一個可以打破到呢個女超人即係唔係死緊嘅票房嘅， 冇錯， 係啊，因為以往真係唔 work 嘅，係由 Supergirl 到一路都唔 work 嘅，係啊， 冇錯。 咁如果呢套打得到咧，咁其實 Marvel 嘅即係其實嗰個係叫做 Captain Marvel， 其實嗰個就是、即係嗰個係女啊，女超人嚟。咁其實佢嚟， 冇錯，你 係啊係。咁但係神奇俠下年會有先啦，係咯。咁所以呢個都期待嘅，因為神奇俠呢個係好。icon 嘅之一嚟嘅，即系呢个女嘅英雄啊，系啊，咁啦，咁其实因为其实咧，女英雄又唔一定系超人嘅，咁其实今个即系呢个年度咧，即系最后就走咗一个啦吓，即系就系阿 Princess Leia， 即系就系我哋啱啱睇咗呢个侠盗一号啊，最尾用 CG 走出嚟，我就觉得好嘥。其实我不嬲都话咧，其实最后嗰下应该系影翻即系当年嘅真人头落去好过嘅。 冇錯， 因為嗰係真嘅 Carrie Fisher， 咁嗰陣時啱啱就 或者影個背脊跟住對咳咁就算咯， 咁啱啱就離開咗我哋啦嚇，即係呢個 冇錯， 係啦。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啦，哇！咁你跟住星戰點算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星戰八啊，即係下嚟緊嘅十月嗰套星戰八咧，其實佢啲戲啊拍曬，應該咁講，其實主要啲戲都拍曬㗎啦。OK， 其實一未拍嗰啲，反而係嗰個女外星人好似 Yoda 咁嘅咧。咁嗰個就反而好似未搞，咁嗰個係個黑妹扮㗎嘛，咁可能嗰個就另數啦，即係喺特技嘅時候先至，咁但係其他人啲戲份都好似拍曬㗎啦，咁包括 Carrie Fisher 都拍曬啦，咁原先嘅星戰九呢都諗住仲有 Prince Leia 嘅喺故事上，但係而家就要另作新安排啦，咁但係下年我哋仲會見到 Carrie Fisher 最後嘅演出喺星戰八啦，咁所以星戰八而家突然間多咗一個即係要期待嘅位咯，就係咁樣咯，係啦。 冇錯。 咁而家 look 咧，即係 look Skywalker 咧，好似話呢個星戰八佢會死㗎啦。 O K。 係啦，咁所以都係最後嘅，咁所以都拜拜，即係舊星戰嘅一眾嘅即係角色啦，即係佢哋未瓜老產真人咋，咁啊竟然最後生嗰個 Prince Leia 就好咗 Carrie Fisher。咁同埋呢件事好神奇就係佢個媽媽咧，就可能就即係咁佢都係好咩嘅，佢曾經講過話想跟埋個女去，咁結果就如願以償啦，就喺第二日都掛埋啦。 係係啊，呢個就真係估唔到嘅啫，咁放低啊，媽媽。 即係真係中風咁啊走嘅，咁啊都係一代嘅歌舞片啊，即係好似黑白片開始嘅一啲好出名嘅一啲演員嚟。 明白。 咁啊 ，Carrie Fisher 本身即係要講兩句啦，咁就其實佢係長期有呢個叫做躁鬱症。咁躁鬱症咧就係呢、這個即係躁狂加憂鬱兩味嘅，即係先嘅大鑊。 Okay. 即係佢會有時咧就好 high， 有時就好 low 嘅。 咁所以呢個先係最佢最辛苦嘅地方。 明白。 咁通常咧，佢哋都會拍藥嘅。 係。 咁同埋就因為呢個原因啦，有藥物同埋佢哋長期都可能休息唔夠啊。咁佢哋即係會有心臟病嘅問題，亦都係即係會多啲嘅，會嚴重啲嘅。咁所以 Carrie Fisher 完全應驗曬嘅。咁同埋亦係60歲之後咧。就冇藥醫嘅，咁佢又啱啱60歲，咁所以其實佢完全係呢個病嘅問題嚟嘅，係啊， 明白。 咁就唔係話佢個人其實做咩嘢，即係其實係有病在身，一路都咁呢個精神病嚟嘅，咁啊困擾佢好耐嘅，咁啊咁冇啦，而家走咗啦，咁啊因為 Princess Lily 呢個角色咧，即係就其實啟發咗好多即係女性嘅，即係算係當年一個。即係女性 icon 啊！即係其實係嗰時候有好多鬼妹仔咧，都好中意 Princess Leia 喎。即係你以為 Star Wars 一定係男仔先中意㗎，其實嗰時有好多女仔中意 Star Wars 就因為有呢個 Princess Leia 裏面咧。咁佢就同當時嘅電影入面嘅女性角色好唔同，佢係一個即係有獨當一面啦，即係有 係啊，獨當好強㗎嘛，係啊，好同埋佢個信念仲強過阿 Luke 㗎嘛，其實周不時都 係啦。故事雖然話成班友仔去救佢，咁但係其實。佢係佢返嚟 lift 返嚟轉頭嘅到 係呀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咁呢個係即係令到好多即係而家獨當一面嘅女性呢當年都係原來 Princess Leia 都係佢嘅偶像嚟。咁所以呢個 Princess Leia 呢個人物啦最少呢個人物就永遠啦即係而家係冇辦法㗎即係過喺個腦裏面都係佢就係一個好後生嘅一個公主嚟。即係雖然你 Carrie Fisher 已經係阿婆但係大家心目中佢都仲係扎住兩隻雞跳下跳下嘅。OK? 咁就指揮佢嚟作戰嘅一個人物。咁喺我哋心目中佢永遠都係咁樣㗎即係 legend 嚟。咁走咗更加係 legend 啦而家係啦。咁係啦。係啦咁期待啦下年星戰八啦睇到最後嘅演出啦。 冇錯冇錯亦都希望佢即係 rest in peace 啦係咪係啦即係一代紅星。咁另外喂最後喺結尾啦回顧就除咗我私人嘅回顧啦咁我有個票房排名喎嗱呢個呢就自己私科我個人資料嘅啫因為呢正式我哋有個叫做香港 HKMIA 嘅組織咁佢就會通常1月2號到呢先會出嘅就真係總結2016年嘅票房排名咁但係呢今年而家就12月31號嘅啫但係我已經有十大啦因為我個數一定準因為呢一刻就冇可能有人再超越㗎啦咁唯一叫做有二數就係過星球大戰咁但係星球大戰依刻都係3000多萬嘅啫咁佢點都去唔到第十位嘅咁所以呢十大排名係不變嘅咁大家估到知唔知第今年2016年票房冠軍係邊套呢咁頭先就係我曾經鍾意嗰套嘅就係 Marvel 嘅美國隊長三英雄來戰咁其實佢係今年有1億啊1億 係李德明智啫以為係啦 但係你啲名字都成功嘅因為如果你計十大外語片即係將港產片外語分開佢入十大嘅佢係第一套日本動畫唔計Stand by Me 因為 Stand by Me 當係 3D 動畫唔計啦 2D 動畫第一套入到嗰年票房十大呢得佢啫咁佢就係排第十你啲名字3000萬而家係啦咁而家星戰都係3000萬咁但係因為事實星戰未落㗎可能仲有一個禮拜玩咁佢應該高過你啲名字嘅咁所以星戰如果十大外語片會排第九嘅得唔得咁如果你話綜合排名十大呢第一位係美國隊長三 Marvel 第二位估唔到啊，亦都係近呢十年嘅華語票房冠軍佢已經係歷史上華語票房最高《寒戰二》6680萬，係啦，亦都係《寒戰二》。咁佢係贏曬啦，佢就重奪翻港產片喺香港票房華語票房冠軍，因為之前咧係那些年嘅，一直都係係啦，贏咗功夫。咁佢贏埋功夫，贏埋那些年。第三位就係大家耳熟能詳。屍殺列車係啦咁其實寒戰呢就緊頸贏50多萬嘅所以我懷疑寒戰二最後50多萬呢係安落自己揞落去係啦咁你安落有乜所謂呀話唔好講嘢50萬係啦我包返10多間戲院同啲親朋戚友睇咁就多咗50萬囉咁就贏咗啦屍殺列車。屍殺列車第三 ,ok, 6630309290。第四位估唔到喎群插的 BBS。得唔得？6220萬， 咁样换咗啊？ 佢哋群插啊，但系我哋觉得 OK 噶。 我梗系觉得 OK， 我不嬲赚，我同你最早赚，即系网民都未 counter 讲嘅，我哋两个已经赚。喂，我唔觉差喎，真系我唔明啲人咩心态喎，系咯，你下下当 Marvel 咁睇啊，人哋第二样嘢嚟噶嘛，大佬啊，系咪先？我就赚，我 buy 噶，即系 BBS 不去 buy， 咁啊6200万，咁跟住第五就系奇异博士，始终啊 Benedict 啊，6000万，仅6000零万吓。嗯，第五位，第六位估佢唔到，冇周星驰嘅《美人鱼》5500万，唔差啦，5500万。咁同埋咧，佢系今年突破咗啊！其实近呢五年，港产嘅十大华语片咧，第一套会过4000-5000万啦，其余就已经去到2000零万嘅啦。即系意思不嬲，香港票房就俾荷里活霸晒嘅。十大入边不嬲咧，近呢五年咧都系得一套港产片嘅啫。十大入边，咁但系今年就特别啲，就有《美人鱼》同埋《寒战二》，就叫做有少少进步啦。系啊，港产片你可以咁理解。咁啊，《美人鱼》5800万，第六位，第七位系咩咧？第一套就系今年最好睇嘅动画，最收得嘅动画，优秀大都会。 哦，1100万，呢度好啊， 冇错，第七万，第八位亦都系坑片啦，涌紧上嚟坑片就系《海底奇兵二》啊，系啦，咁合理啊，呢套《Finding Dory》我都觉得 OK 啦。第九位就系去到《边种特工：天启灭世战》， 都 OK 系咯， 冇错，4900万。第十位就系《怪兽与他们的产地》4885万，咁所以咧第十一位嘅《星战》咧，照计都争成1800万，所以照计咧点样今年佢都超越唔到啦。咁所以咧，依十大排名就已经系肯定嘅十大排名啦，冇错。咁至于华语十大，抽翻出嚟华语十大咧就好可悲啦。第十位咧已经去到 S 风暴。 吓， 得300零万嘅啫，系啦，咁已经系去到第十位，咁即系证明港产片即系独立华语片嘅票房萎缩都紧要。咁而当然冠军系《寒战二》啦，第二系《美人鱼》啦，第三位已经要去到《赌城风云三》。 吓， 系啦，佢2400万已经排第三，其余就到《西游记》300个星，第五系《使徒行者》，第六系《艺城》。第七特工爷爷都有， 唔系啊嘛， 系啊，咁你实际系华语片票房系咁低， 系 好多人睇华语片，所以佢 数 十大数到咁低嘅，你对不起。 仲有冇剩？剩数第特工爷爷之后仲有咩？ 就有《北京遇上西雅图》《不二情书》，第九位先系《树大招风》，第十位《S 风暴》。讲完，反而未知变数就系《失恋人》，因为《失恋人》咧都初步有500万嘅，系啦，有机会上去嘅，入头十嘅，系啦。 咁好啊 ，OK。 诶，都有嘅，都有嘅。咁始终有人睇嘅，你借 step 系二点三，主要我插啫嘛。大把人搵啲文插翻我，又话你识挑睇咧。你40岁老嘢，人哋二点三啊，讲紧啊 ，MK Love 啊 ，MK Love 啊，放20岁靓仔睇噶嘛。咁插翻我转头话我老饼嘅，我冇嘢嘅，系嘛？佢又去讲我讲写，我有我写， 咪咯。佢当系列嘅，咁你变咗你 keep 住有班人入场 嘅，其实系即系死忠粉丝咯，又咋？系啊，咁呢个就系今年十大啦。咁另外就少少我宣传自己啦，我就已经写咗2016年电影叫影坛回顾嘅，不嬲我有一篇咁嘅长文。 好， 咁我会即刻凌晨零时发放噶嘛，有兴趣睇睇。我就会以综合角度讲晒今年嘅电影嘅回顾嘅，系啦，就唔系逐套戏讲嘅。 转贴过嚟群组记得系。 冇错冇错冇错，就系、是、咁样。好，咁啊，差不多啦。我都喂唔觉唔觉讲咗2个钟。 哇，系咩？哇，喺嗱一阵间咧，阿马仔同阿新年咧。都会同大家讲啊，都2个钟，所以 冇错冇错。 所以今集咁啊话就话冇咩讲啦，其实你都讲到，不过全部都系电影啊，唔知大家闷唔闷啊？ 冇错冇错冇错， 都系电影啊，系啊。咁嚟紧下年有咩睇，一阵会讲噶，系啦。 冇错冇错， 好唔好？ 冇问题冇问题。 好啦好啦。 好，咁啊，2016年最后一日10月31号，咁啊，祝各位听众就2017吓，样样心想事成，乜都得，系嘛？ 冇错啦，2017就即系。人哋又不得，我哋又一定得 ，OK？ 冇错，冇错，冇错，大家咁话，大家咁话 ，OK？ 好，唔该晒， 好，出年见大家，下个出年啦，真系出年再见大家， 系啦，拜拜下礼拜，好，咁大家唔好走开啊，仲有下一节， 冇错， 系 ，thank you 晒，好， 拜拜，拜拜，拜拜。